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一分嘅早上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小白同即系小白啦，白元豪啦，同你哋望到出边咧就27度嘅气温，咁啊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吓，咁啊另外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出边咧干燥。咁啊，相对湿度62%，咁啊，其实头先喺出边都感觉得到咧，系几舒服嘅感觉嘅，即系朝头早啊，又唔热啊，啲凉风吹下吹下，咁希望大家喺今天星期五嘅早上可以有一个美满嘅开始，咁就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当我哋乜嘢都唔在乎嘅时候，其实我哋嘅人生先至系咪真系一个可以 ready 接受更加多嘅挑战呢？嗱，好特别嘅呢啲，因为呢啲位叫做咩咧？嗱，无能为力咧，有阵时系叫顺其自然。可能我哋喺人哋嘅眼入边咧，会觉得哇，你好多嘢都做得唔好啊，或者麻麻地，有可能你自己嘅心态就系、是，我都系随遇而安，亦都系有啲件事自己发酵啦。有啲就为咗可能尊重别人啊咁样，其实咧有阵时系要做一件事情，好睇我哋心入边嗰个嘅心态同埋厚度嘅。我哋会唔会成日都系妒忌咧？会唔会成日同人哋有比较咧？会唔会成日好多事情都会强求咧？咁呢个咧同嗰啲随遇而安咧，其实个关系非常之微妙。咁你可以话喂，我唔系随遇而安噶，我好积极噶咁样，但系积极得嚟咧，有阵时都要留翻少少空间。去到俾件事咧慢慢发酵，呢个亦都系好特别嘅成功之道，亦都系成功嘅哲学嚟嘅。同你身边嘅朋友有阵时有默契，亦都可以令到你所有嘅事情咧就事半功倍。所以人同人之间嗰个连结啊，甚至乎大家嘅关系，要保持一个好嘅状态，咁样你就会发觉自己嘅工作咧可以嚟得更加简单嘅啦。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曾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静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界怎去作估计，和你默契，爱一生一世，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静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界怎去做估计，和你默契，是你令人生能完美，谁人及你等于我一切。 首作品嚟自 Sammy 郑秀文默契，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咁就同大家一起探探报纸啦。不过提提你，咁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3度都系热噶吓。咁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添。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好啦，展望方面咯，未来两三日咧，风势就较大，同埋都系有骤雨噶。星期日啊。新地蚊地呢两日咧雨势有时颇大，天气亦都较凉。下周中期天色咧就渐转明朗啦。最开心嗰句咧就系见到下个星期嘅天气咧就较为凉，但系就唔系好想落雨咯。好啦，27度咁啊，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喺度噶。相对湿度62%啊，咁啊记住搽 lotion 啦。在浙江那里有一个遗址，这个就是梁渚古城遗址，入面也都有很多叫做5000年前的宫殿区，地位显赫的。好啦，咁见到今年国庆期间咧，去到嘅游客咧就有一个新嘅玩法，好值得讲下，就系通过一啲叫做新嘅技术啦，可以令到大家咧就追溯翻5000年前，咁啊睇下当其时嘅浪主人系点样去到生活噶。好啦，咁考古学家同埋科技团队一齐嘅共同努力底下啦，咁见到呢个遗址推出咗咧一个叫做莫角山朝圣之路 AR 体验项目。简单啲嚟讲，即系佢融合咗一啲增强现实啦，加埋人工智能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大型嘅模型嘅运算技术，哒哒埋埋整咗个新嘅时空之旅出嚟。好啦，见到佢呢个叫朝圣之路咧，就长300米。咁游客咧就去到嘅地方嘅时候，就可以 scan 下个 AR 程式嘅二维码。佢系叫 AR 程式，增强实景嘅程式二维码之后啦，咁呢个 AR 程式咧就会根据翻游客身边嘅景物咧，咁即系不断就推出一啲唔同嘅场景，总共有6个嘅，入边咧就可以见得到咧以前嗰啲嘅叫做民族啊，佢哋嘅生活啊，陶瓷啊。建造嘅皇宫，即系你一望，哇！原来皇宫就系咁噶，哇！以前皇宫就喺呢度嘅，哇！以前嗰啲贵族就系咁嘅样嘅，咁可以睇到好多呢一类型嘅场景，同埋感受得到咧嗰阵时嘅风光啊！今日见到有啲人物咧就作为呢个响度嘅，睇睇咯，包括咧就是以前嘅国王、平民都有咧就系、是。在入面分演不同的角色咧，咁将一啲 message 啊、信息啦，或者旅游资讯咧、历史故事咧，就透过国王、平民即系等等，就话俾你听嘅。所以件事都相当之有趣。咁睇下会唔会香港都有嘅，即系旅发局都有做过类似 AR 嘅 app 咧，去到睇下香港以前嘅旧风貌啊、旧面貌咁样。咁睇下再做多啲，令到更加多嘅旅客咧，可以欣赏到唔同地域嘅文化。 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间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10000个日常博一个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 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双腕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拍动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趁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 一首作品来自刘德华登场。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好啦好啦 Happy Friday， 咁啊市集嗰啲就留意翻啲公布啦，可能因为呢一个天气影响啊吓。好啦，咁但系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除咗湾仔嗰个之外啦，咁啊喺中环方面亦都有啲万圣节市集嘅，不过都系嗰句啦，大家留意翻先。咁但系呢一类型嘅市集咧，嚟紧可能都会有好多咯，咁啊因为万圣节嘅前夕啦。咁所以都有一啲叫做本地嘅策划家联成咧，就万圣节嘅主题活动。好啦，今次嘅主题咧就以一个日本百鬼夜行为主题。咩叫日本百鬼夜行咧？即系我哋见好多啲咩一只脚嗰啲遮咧，单眼嗰啲遮啦，嗰啲好长条颈嗰啲咧，嗰啲啦，仲有啲好似七福神搭个邪恶版嗰啲啦。好啦。今日有近70个本地嘅设计师或者咧就系手工艺术品牌咧咁啊参与嘅，咁啊部分嘅日子开放更加会延长去到咧就系晚上嘅10点钟，咁啊方便大家咧就可以夜晚嘅时间一样咧就去呢一个嘅夜消费。啊，呢个市集咧就喺中环街市嗰度嘅，咁啊喺10月5号，今日几多号啊？今日6号，冇错啦，开始咗啦。咁啊喺呢个5号至到8号啦，同埋9号至12号啦，咁啊亦都会出现嘅。不过佢哋嘅营业时间每一日咧都会不一样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睇下会唔会去嗰度咧就欣赏一下呢啲百鬼夜行啊，咁呢啲有趣嘅事情啦，咁都系得意嘅。咁如果咧喂，我带埋小朋友唔想去睇啲咁惊嘅嘢，其实我发现咧就而家坊间好多嗰啲叫做儿童游乐区啊，即系有嗰啲室内游乐场啊，大型嘅有波波池啊、上滑梯啊呢啲咧，喺香港都有好多地方咧可以俾大家去揾得到嘅。咁如果你话我唔特别推介一个啦，咁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揾。唔知礼拜六日如果真系天气差嘅，可以去边度玩嘅话咧，不妨上网揾一揾呢一类型嘅室内游乐场，咁大家就可以同小朋友咧度嗰个快乐嘅时光啦。早上6:26都提提你，27度嘅气温，一套戒备信号啊，继续生效。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 我想一了百了，度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回望豪华泥同杯，喝着别忘掉，为抱紧生命，别放开心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豪华泥同杯，喝着别忘掉，为抱紧生命，别放开心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了，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悲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在摇，做今天不飘摇，谁管心生两感生不了笑。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落地狱回望河，承受的漂亮被忘掉，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龙盘县一对年约二十岁的兄弟，昨日被人用刀伤和腹部，他们的53岁母亲被捕，他亦都有受伤。据了解，受伤的两兄弟有自闭症和智障，被捕母亲就有抑郁症，日前因为照顾个仔感到压力，曾经表达有轻生的念头，亦都曾经向社工求助。两兄弟今年七月离开特殊学校，翻屋企同父母同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社署有跟进个案，已经安排两兄弟入住日间活动中心暨宿舍。他又话，照顾者24小时热线亦都能够提供协助，包括安排外展社工帮忙紧急个案。社会福利处话，截至昨日朝早9点，照顾者支援热线182183收到近1600个来电，社工为来电者提供服务资讯和情绪辅导等。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导致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死亡的空难，是由机上的手榴弹被引爆造成，而不是导弹袭击。普京在黑海城市索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说，几日前调查空难的委员会负责人向他汇报调查进展，说在遇难者遗体发现手榴弹的碎片，而客机并没有受到外力的冲击。 普京冇提及手榴弹点样被引爆，但系就话调查人员冇对遇难者遗体进行酒精同药物检测系错误。又话联邦安全局喺雅格纳叛变事件之后，喺雅格纳嘅办公室唔单止发现100亿美元现金，仲发现咗5公斤嘅可卡因。敘利亞中部城市霍姆斯一間軍事學院遭到無人機襲擊，總部設於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說，襲擊造成超過100人死亡和125人受傷，並且包括至少14個平民。敘利亞政府已經宣布星期五起全國哀悼3日。事發的時候，軍事學院剛剛舉行畢業典禮，敘利亞國防部說是恐怖分子利用載有爆炸品的無人機發動襲擊，強調軍方會全力果斷地應對這些恐怖組織。而襲擊發生之後，敘利亞軍方炮擊西北部由叛軍控制的伊德利卜省的村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敘利亞軍事學院遭無人機襲擊和敘利亞政府報復性行動表示深感擔憂，他強烈譴責在敘利亞發生的一切暴力行為，敦促各方尊重國際法規定的義務。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6点，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 21.8 度、东经 118.1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星期日同埋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3%， 一套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 Lisa 陈思贤由中二开始冇读书，到而家成为咗工程技术员，建筑挑战系咪越嚟越大咧？ 喺呢行即系始终时间都唔多，咁其实都挑战都好多，辛苦一定有啦。但系即系我都深信，就系你要去进步咧，其实都系要接受挑战，所以辛苦系必然。 今个星期五下午3-5点，三成群一同见证 Lisa 展翅之路。 真正令我找到喜欢音乐的那个心呢，就是当我听到香港80年代的广东流行歌，我第一只听到的歌呢是心事。 未敢长一寸心事， 讲给小雨知。 Hello， 我是伍仲恒，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你。27度啊，吓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嘅生效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喺度嘅。啊，今日朝头早我发现咗一样几新奇嘅嘢。嗱，我哋睇好多动漫嘅时间咧，都会见到嗰啲机械人，啲机械人咧入边可以坐人嘅，即系好似细个我哋睇嗰啲六神合体啊，六神合体都系、哦，六神合体去啊。飞咗入去个基因入边，基因又飞咗去巨无霸嗰度咁样嘅合体咁样，仲有好多嘅呢一类型嘅机械人咧，都系入边又坐咗人喺度，或者说出名嗰啲，譬如系咩高大嗰啲啦，都系咁样。好啦，而家咧喺即系睇翻呢一个嚟自日本啊 NHK 佢哋嘅报道啦，咁啊话到而家真系研发咗呢一个嘅机械人出嚟啦，咁啊唔系大家睇到台场嗰啲就按时揿掣喐嗰啲喎，系一啲即系作用性嘅机械人嚟嘅。咁呢个机械人系点呢？其实个外貌呢就有少少似另外一套动画呢叫做机动警察，咁希望听众有睇啦。咁佢入面呢其实就唔系嗰啲警察型嘅机械人，反而就系佢入面有好多叫做工程型号嘅机械人，即系个样呢唔一定系一个人形嚟嘅，但佢有两只手两只脚架，有两只手两只脚或者两只手跟住有啲碌喺度咁样嘅。好啦。咁佢呢嗰、那个做法呢就係、是、可以帮助大家做到一啲喺地盤上面处理嘅工作啦，例如係搬下嘢呀咁样。咁佢呢坐到入去嘅时候，嗰、那个驾驶舱就犀利呀。驾驶舱呢都好多 mon 嘅。咁真係可以将出面嘅景象呢就实时咁做到俾大家睇。咁、佢工程师呢就係、是、研发台场机械人嗰位工程师嚟㗎喎。咁所以呢个呢实用性都係有嘅。咁更加话到呢，其实佢今次呢个发明呢，咁希望即係等未来嗰个社会啦，可以快脆啲呢就走向呢一个机械人嘅世界。咁等大家呢工作起上嚟嘅时间呢就唔需要咁辛苦啦。好啦，咁话到佢入面呢嗰啲控制室呢就好多个 mon 啦。咁佢啲手部控制係点呢？原来个手部控制呢就咁嘅。佢就喺个控制室入面呢就有个镜头。咁就可以影住你嘅手。咁影住你嘅手去到一啲微细嘅工作嘅时候啦，咁你隻手个动作呢，佢呢就会即刻用个镜头捕捉。咁佢嗰个捕捉你隻手个动作呢，喺出面机械人嗰隻手呢就会模拟返你嗰个动作㗎喎。即係例如你举起三隻手指，你自己纯粹举起三隻手指，即係唔使掂操控杆嘅。咁个机械人呢又会跟住你举起个三隻手指㗎喎。所以呢个设计呢就可以解决咗一啲好微细嘅动作，咁呢个机械人呢都系可以做得到嘅。好啦，咁佢嗰个头先话点解又有脚又有碌呢，系因为本身佢系企喺度嘅。好啦，两隻脚企喺度啦，但系当佢要高速去第二个地方嘅时候呢，佢嗰两隻脚就好似变咗一字马咁样，就打开咗啦。打开咗之后呢，就会将啲碌呢就伸出嚟，伸咗出嚟之后呢，咁就可以俾你喺嗰啲石屎路上面行啊，咁样可以排除万难，咁去到快啲去到嗰个目的地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个设计呢都相当之唔错，肯定係有一个未来嘅感觉嘅。咁而且佢嗰个样貌啊，样貌都几讨好嘅。咁如果男仔又梗係鍾意啲机械人㗎啦，咁望多两眼唔错唔错。睇下嚟緊佢有咩继续新嗰啲研发呢，咁又喺节目嗰度同各位听众一齐又睇睇啦。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一分嘅时间，先同你哋一起再睇睇嘅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系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咁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个星期中期咧，天色渐转明朗啦。咁即系嗰啲天阴啊，落雨咧，即系星期日啦、星期一啦、星期二呢啲咁啊，会比较常多啦。嗱，27度，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大家都要注意噶噃。咁啊，要补补水先得啦。补水唔系因为热，因为干燥。我哋嘅眼睛咧都要补水嘅，咁啊眼睛补水先至睇嘢会明亮。如果唔系，只眼咧就容易睇错，睇错嘢都事小，识错人啊事大啊嘛。好啦。在我们看东西的时间，其实呢我们的物件发出的光、通过眼睛的水晶体投射在我们眼睛的深处的视网膜上面。视网膜的细胞接收到这些的光，就会转换成为信号，就送到大脑。那我们才会觉得呢自己是在看东西的。所以之前在节目那里都有讲过，看东西的呢是只眼，但是呢原来是我们脑袋去分析这些影像的。点解眼睛有阵时会睇错嘢嘅咧？嗱，眼睛睇错咋，唔系讲大家识错人啦。好啦，睇错嘢嘅原因就系因为个脑袋入边咧会整理送过嚟嘅一啲信号啊。嗱，有时候会补足不足信号嘅，咩意思咧？咁啊，例如咧，当我哋睇到一啲物件嘅时候，原来佢嗰个光线咧系唔足够嘅。咁但系我哋脑袋入边咧，由于对事物嘅认知。咁所以咧就会自动咧就帮佢补完嘅、哦。好啦，就好似咧，我哋喺一张白色嘅画纸上面画一个圆柱体，加阴影，加阴影你就会觉得哇呢件事立体啦。但佢唔系立体噶嘛，就类似有咁样嘅效果啦。大脑亦都会有阵时错乱嘅、哦，譬如话补充咗一啲唔需要嘅资讯，做出一啲错误嘅判断等等。咁亦都有好多视觉效果，就系因为利用咗人嘅错觉啊，去到制造咗咧就系好多新类型嘅一啲艺术装置噶。咁啊，因为咧图形同埋景色有时候睇上嚟同实际咧就唔同，咁令到我哋眼睛咧其实亦都容易产生呢一类型嘅错觉嘅。咁错觉就好好地利用佢啦，唔一定系坏事嚟嘅。睇好咗呢一啲嘅錯覺之後啦，咁啊將一啲事情演化成為更加美麗嘅動態嘅話咧，咁呢個咧就可以成為一個新嘅藝術裝置噶啦。你又試一試揾下呢一類型嘅裝置。 中心，不知世界。 村口怎忘，闭眼直至飞机到香港。 好啦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又有 update 咯，咁啊早上6:47嘅时间咧，咁啊见到除咗27度啦，一路戒备信号之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之外，仲多咗个酷热天气警告。最佳女团有。好啦，咁既然连酷热天气警告出埋，即係而家出面嘅天气呢，照到你就咁睇嘅时候，应该係有啲微风啦，又热啦又干嘅感觉嘅。但无选，我哋 Happy Friday 上面仍然係开心面对我哋今天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老师，系啦，咁啊今日咧又系一个重要嘅题目咧，就系讲急救啦，即系秋高气爽啊，就容易就觉得啊一行山啦咁样， 开季啦开季啦 开季啦开山啦开山啦咁样，虽然日本嗰边就封咗山啦啊，因为都、 其实有啲系全年都开嘅， 其实我都想讲啦。既然讲开呢个 topic， 讲多两句，人哋个山咧就冇话封唔封嘅， 系 不过咧就会比较上提议大家会喺呢段时间去，咁啊亦都会for佢哋嘅营业甚至乎管理咧会好啲嘅，咁啊耐唔耐都仲会见到有啲可能网络上面嘅登山好手咧，喺啲声称唔系开山嘅季节咧会登陆一啲山嘅， 系啊冇错， 咁佢系咪犯法咧？其实人哋又冇话佢犯法嘅，不过佢系冇乜 support。或者不是很多支援的情况下就要自己挑战，那危险度高很多啦、 哦、其实他们的种玩法呢、除了自负盈亏之外呢，他的体能啦、装备啦、技术啦要求特别高 的、 就单举日本山的登山为例，他们政府呢就会有一些叫做避难小屋、在冬季的时候呢就全部开放的、都门会打开的，里面什么设施都没有的、纯粹是给你避风雪一个地方，里面有些床樣可能上一手留低啲緊急食物就咁啊， 咁啊，所以大家呢啲咧就可以去到嘅時候就大家留意一下啦。好啦，咁但系即係無論係上唔上山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都要急救嘅，急救嘅情況咧就真係非常之重要啦。永遠都係咧、意外冇人想，但 係 當佢出現嘅時候咧，第一樣就千祈唔好手忙腳亂。 哦， 咁如果你話行山嘅時候如果有急救包，咁啊急救包入邊即係好多用法，我哋之前都講過啦。 係好耐， 行山嘅時候。冇急救包咁啊，应该点算咧？ 哇！你考我喎、啊，头先明明讲系冇系话有急救包可以做啲乜嘢，你又喺我身内无端端冇。好，你我接受你嘅一个挑战啊！哇，各位听众，我哋要记住啦，以下讲嘅嘢咧系小白逼我嘅。 好啦，冇急救包，譬如我只脚咬柴，我哋分开嚟讲。如果只脚真系咬柴，咁啊唔系好行到。咁有急救包应该点做？冇急救包应该点做？ 应该点做先系咪？ 系。 咁我哋其实要快速检查。如果佢嗰只脚咧，你话佢系好痛， 掂到地都痛啦、老师咁样。 咁我就会即刻快啲，除咗对鞋用绷带管住佢先。 系。 即系两个固定圈，跟住又人字形啊、八字形咁走佢之后咧，即刻着翻对鞋。 吓。 那个绷带用嚟做咩咧？系要令到佢管住佢，等佢唔好再膨胀咁多咁快。 唔好咁膨，即系唔好膨胀咁多，即系发炎嘅地方。 佢会应该系扭亲，会有破咗微丝血管，会胀嘅只脚。 哦。 咁嗱，如果我真系冇绷带，而或者我唔识包，亦都唔敢肯定够唔够快手咧。咁其实你可以将啲鞋底即刻收紧佢。咁你唔好再俾佢涨， 系啊系啊，收紧佢。 咁咧一般即系行友咧，我建议就尽量避免除鞋。因为你唔够手快咧，真系会涨咗着唔翻对鞋。 哎呀， 好快噶涨得系。 我谂我开始要换鞋，因为我嗰啲行山鞋我全部换晒到橡筋绳。 哦，咁冇关系嘅。 即系佢涨，我只鞋又会跟住涨，佢就冇办法做到头先嗰个你话箍住佢冇咁涨嗰效果。 咁你有啲绳仔噶嘛？即系有时我啲背囊里边咧，总有一两条绳仔掟咗去。 绳我就真系有准备 的，系啦， 因为我随时如果 ready 就系、如果个橡筋突然间我勒嘅时候佢断咗，咁我点算咧？咁我冇理由唔咩噶嘛。 有两手准备， 系我有两手准备噶，绳我都有噶。 你不嬲都绳噶啦，我知噶啦，系有啊，就绳啊你。咁所以我哋箍翻佢先。咁呢个就最基本嘅做法咯。因为可能大家真系唔够快嘅手势。咁我试过最快系大概十零秒就搞完， 咁快原来可以， 系啊。 咁对于之后嗰个复康或者、那个医疗嘅进度就会有好大帮助啦。 我唔敢咁讲，就系只不过佢冇咁胀咧，我哋落山方便啲。因为佢真系，譬如你除咗对鞋咧，最大镬就系除咗对鞋，只脚胀咗，佢行唔到啊。你一行佢就痛啦，或者就摩擦都摩擦唔到，咁好难搞。咁好多时候我哋咬柴，除非啊，一咁样讲，啲脚趾系冇乜感觉咧，咁你就报警啦要。 哇，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有可能唔系净系单单屈亲咁简单。 嗯。 可能里边有啲骨裂啊，或者有啲骨折啊咁样，呢样就留意翻个伤势。咁当然就除鞋去检查咧，系要快速嘅。即系有睇下佢系咪红肿变形啊，有冇啲即系骨折严重嘅地方。即系有个叫做tingling， 即系一掂就即系，哇好痛嘅啫。咁嗰啲你就快啲着翻对鞋，唔好搞佢住。然后你搞唔掂咧就报警。因为有时候唔好睇轻一两个即系咬柴骨伤啊。我眼见都唔止三四次系佢以为系咬柴。最尾去医院再检查咧就系骨裂。 哇！ 啊、有啲喺雪地试过啦，系有啲叫做 double boot 两对鞋咁样，佢屈一屈亲啫嘛。一起步冇耐就喺第一间山屋就屈亲。咁我哋咁你叫等啦，咁如果只脚胀到咧就着唔翻对鞋。结果人哋就要搵啲地脊咧。剪咗嗰个圈，然后就摆个底度，然后翘住佢，咁样当住对鞋行先。即系咁就勉强去到山登山口咧，就再叫车再去离开，因为喺外地就更加麻烦。咁你香港嗰个咧，亦都试过系两级楼梯。完噶咯，玩完噶咯，嗰日爬石，哦玩完咁样，哦落地咁样落，吓就咬齐啦。就一步啫，结果就佢去医院再照咧，就屈亲。即嗰个骨裂咗，好微一条手头发丝咁样裂咗， 但系裂咗就裂咗啦， 系啊，咁结但系咁啊结果就医咗成几个月啦，即 系 唔好睇少一个咁简单嘅小动作， 系、 可能最后就好大麻烦， 系咁如果你话好啦，咁我有啲急救包，我就可以即刻翘住佢啦， 系 我真系两只手两手揈揈咁个住谂住哇近啲呢啲冇乜嘢嘅半个钟啲山就系咁样自己整亲又屈亲、我又冇嗰啲急救包咁我可以点做咧？ 如果你屈亲嘅就即刻收紧鞋带先， 收紧鞋带 系啦，都系嗰句啦，收紧鞋带，然后搵同友同朋伴即系同伴吓搀扶快啲落山。都系嗰句，先去急症室照一照先。然后先再搵你其他啲医师去处理。 使唔使话即刻除咗只鞋，除埋袜，然后？即刻用植物就拉长佢就翘翘翘翘 翘。冇啊，唔好搞呢啲咁样嘅坊间都市传说啦。即系最简单的方法咧，都系收紧对鞋落咗山先。落到山咧有文明啊，有地方咧，你先至慢慢检查都唔迟。因为有时候喺个山度咧，你落翻山，你一除咗对鞋就好难去应付啲路径。呢个系即系重中之重。有时候可能你屈亲跣亲咧，即未必净系整咗只脚。可能会手擦脚擦伤啊，咁所以有啲敷料系一定要有嘅，一包好简单嘅敷料啊，咁啊厕纸咧就唔建议嘅， 系， 因为厕纸本身会甩毛啊，因为你食个伤口度咬住咧就好麻烦， 系，跟住搣出嚟嘅时候就啲痛楚，大家就想象到啦， 痛啫都唔系问题嘅，不过就唔系我唔想你痛啊嘛， 系， 同埋厕纸本身佢唔系办法消毒，咁呢个都有啲即系麻烦嘅地方，因为发炎啊咁。亦都讲故仔，就算你包扎得好好啊，救护员嚟到之后咧，都要拆开你所嘅包扎，然后再睇一次个伤口嘅。 系， 咁啊，救护员同你包完之后咧，去到急症室咧， 又要再 都会拆开再睇一次嘅。因为大家都想确认翻，哦个情况去到边度啊咁。咁所以你唔好咁介意话，哎包得靓唔靓？最紧要能够做到止血啊，稳定个伤肢啊，就已经好好噶啦。 系啊，呢个重点啦，最紧要嗰个功效去到边先。 系。咁你譬如你止到血嘅就譬如流緊血嘅你能够停止唔流血就已经赢啦。 係啦。因为流血流到个人都头晕。 会㗎你冇两公升血就休克㗎啦。 係啦。 咁当然两公升都好多啦。咁但係就你止血好简单啫都係用直接压法按住佢就係啦。咁你话我冇真咩都冇喎咁你有手巾仔嘛。用返伤者本身嗰条手巾仔啦。咁用嚟压住佢咯，叫佢揿住咯， 系。 咁另外仲有一条三角筋啦，咁大家话，你唔会无端端行山带三角筋噶，咁你会唔会有皮带啊？腰带啊， 系。 咁你背囊啲弹弓绳啊，咁你就可以做一个圈咁样咧，翘住个吊喺条颈，靠喺只手度，咁都可以晾住啊， 系。 即系好似扶手托住佢咁嘅手挂啦，呢个。咁你有时候就话，电灯胶布啦，有时候都会带电灯胶布嘅，带少少咁样。 因為點膠布本身有彈性，又唔容易斷，又可以咁樣翹幾個 Q 圈咁樣，就可以做翻嗰個即係臨時嘅。 通常平時啲急救包會唔會有呢啲膠布啊？ 我自己就會另外分開製嘅，即係我會帶一個即係雜物袋，同埋一個急救包。咁雜物袋裏邊咧，我會有啲叫做 duct tape， 我哋即係叫做牛皮膠紙。用嚟黐，譬如嗰個螢幕勾穿咗啊，條褲刮穿咗啊，撞你嘅大窟窿啊，咁你可以黐一黐頂住先嘅。咁佢亦都好有硬度啊，亦都可以用嚟翹住，當係一個扶即係扶位。 即係用途就比較上廣泛啦，可以。 係啦，咁啊電燈膠布就部分師傅中意用嘅，我就冇帶，我就帶牛皮膠布，因為好多嘢帶帶下就好，太重。 係啊， 咁有時我就會喺登山杖上邊咧，將嗰、那個牛皮膠紙咧咁啊翹圈咯。喺個登山杖上面翹圈。咁你要用嘅時候咧，就嗰度搣出嚟就得啦。 哦，仲有黐力噶？ 有，因為你本身買翻嚟嗰卷咧，佢都自己黐自己啫嘛。 嚇、啊！ 咁你只要翹幾十卷嘅幾十個圈，咁你搣嘅頭嗰幾陣完全用到噶喎。 哦， 咁你又唔會阻掟。咁你啲登山杖嗰位，反正都冇嘢用噶啦。咁、你咪黐一个得 tap 落去咯。咁就可以啊，就后备工具随时有啦。啊，你行带支杖就自然有嗰个封箱胶纸啊。啊，唔系叫牛皮胶纸，封箱胶纸太薄啦。啊，牛皮胶纸。 哦，咁啊几好啊，呢、這个方法都唔错啊吓。 仲有颜色你拣噶。 咁啊，大家可以喺行山嘅时候，即系万一遇到拗柴呢类嘅情况咧，就听下新年 Sir 嘅意见，咁就帮自己做啲好简单嘅急救先啦。咁啊，记住有啲咩事都要即系报警啊，报警求助、啊。 搞唔掂就报警啦。 系啦，唔该晒 新年 Sir， 拜拜。好啦，咁啊，转头听听新闻简报七点钟之后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啦，咁啊喺早上六点钟会陪住各位听众去到十点钟。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咁啊，继续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元龙喺度啦，仲有交通组嘅 Irene 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吓，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唔知道出边交通嘅情况又系点咧 ？Irene 系即刻同大家报告一下吓。咁啊，隧道方面咧，暂时所有隧道都系畅顺。路面方面咧，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府地福亨村嗰度咧就较为多车嘅。咁啊，封路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土瓜湾嘅上乡。因为紧急维修，近住炮台街交界嘅上乡道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如果你揸紧嘅车咧系长过七米嘅话咧，要留意长过七米嘅车咧，暂时禁止喺炮台街左转上乡道。油麻地海宏道就因为受到早前路陷影响咧，仲系需要维修嘅。咁所以海宏道去佐敦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咧，继续系要封闭。仲有就系受到早前山泥倾泻影响啊，港岛柴湾嘅耀兴道来往方向啦，赤柱嘅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呢仍然系封闭嘅。咁另外赤柱嘅黄麻角道近住圣士堤反湾、石澳道来往方向近住哥连臣角道至到 烂泥湾路旁停车场的部分行车线咧，暂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小巴。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都系少少大家影响到啫，好快都唔会影响噶啦。 系，咁另外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咁其实早几日啫，只系中秋节，咁中秋节都玩得开心啊，系咪啊，小白？ 哦，系啊，中秋节就全港市民都玩得开心。 不过咧， 同埋而家夜缤纷啊嘛，即系大家夜晚出街嗰个气氛咧，浓厚咗好多啊。 系，不过咧，其实就有交通部嘅执法人员啦，其实喺中秋期间咧，都系进行紧一啲嘅执法行动咧，就打击交通罪行嘅。咁啊，包括咧， 违例泊车。算唔算系啊？ 绝对系啦。咁啊，有佢哋做咗咩咧？ 乱咁过马路。 呢、這个咧就上次讲过啦，讲而家讲车辆嗰啲多啲啦吓。 为你泊车。 咁啊，包括有咩咧？咁啊就就系、呢个西九龙总区嘅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咧，就喺中秋期间啊，咁啊就做咗一啲嘅执行嘅行动啦。咁啊打击呢一个交通罪行，包括咧就设置路障啦，利用隐形嘅战车啦，喺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快速公路同埋西九龙走廊等嘅地方咧就巡逻，打击酒后驾驶、药后驾驶、非法赛车、超速驾驶同埋非法改装行动，咁呢个咧主要系针对一啲揸车嘅人士啦。咁期间咧，总共咧侦测到啊，超过240架嘅车辆咧系超速驾驶。 哎呀， 你话话多定少？你话 所以咧，我自己有阵时都有行，譬如大埔道咁样啦，咁攞呢条嚟讲啦，大埔道有阵时啲路咧，佢就时速70公里嘅，咁但系某一啲路段咧，佢可能会系时速50公里噶， 又慢咗。 系啦，咁所以即驾驶者喺任何嘅道路上边咧，当我哋行驶嘅时候咧，密切留意住嗰个嘅车速。到底个上限系几多？ 系一百分，讲得好好啊！ 系嘛？ 系啊！咁头先讲 有冇襟章？有冇襟章？ 襟章好啦，嗱，俾你接住。 啊，多谢多谢。 系咁嗱，咁就就侦测到200几架车咧系超速驾驶啦，咁稍后佢哋就会收到传票噶啦。咁点解执法人员好似好严谨？咁其实咧就系需要嘅。咁同埋咧就警方讲咧，西九龙总区讲咧，交通部就话咧系会继续加强执法，打击非法赛车啦。咁主要点解要做？做啲咁嘅嘢，因为咧就要保障道路畅通啦。最紧要咧就系咩？保障大家嘅安全， 系啦， 同埋提高道路使用者嘅道路安全意识啊！呢个好紧要，大家都系 非法赛车咧，真系 唔啱噶啦。 第一一定系错噶啦。咁而且咧，我试过喺一啲譬如山径嘅地方，咁嗰度即系嗰度有啲行人路嘅，咁我就喺嗰度跑步啦，咁样即系山嘅地方嚟。 应该系咪冇车行，还是啲车都可以行？ 我嗰度咧就。都系路嚟嘅，有马路有行人路嘅， 即系一齐用噶啦。 系啦，一齐用嘅，即系我行我嘅行人路，佢行佢嘅马路啦。咁、 哦、 但系有阵时咧都遇到个情况啦，就突然之间有啲车咧，哇！一睇啊，同埋听啲声咧，同埋望下佢嘅车速咧， 就 肯定成堆喺度片紧车。 哇！咁好，咁你都要小心啲、啊， 头摇尾摆咁样，系啦， 真系好危险。 系啊，咁我嗰阵时咧，虽然我喺呢个行人路啊我都即刻揾地方匿一匿， 系啊， 因为点解咧？ 唔知佢点， 系啊，你唔知佢点噶嘛？佢突然间可能佢哋自己有啲轻微碰撞， 系啦，咁佢都可能顾唔到咁多噶。 系啊，佢边度顾到我啊？ 系啊， 我。佢望到我啫，咁但系车速咁快，咁我真系即刻揾个地方咧匿一匿先。 系，咁你就醒目啦。 梗系醒目啦，命啊自己嘅， 啱。 仲要惨到咩命啊？得一条，咁啊，梗系要醒目啦。呢啲位 啱啊啱啊，有钱都买唔到啊，得一条命啊。咁讲下啦，就系话嗰个改装车辆咧，咁佢哋会。做啲咩咧？改装咧就系非法改装呢个死气喉，我最怕呢、這 个。系啦， 哇冚冚声，你做咩？即系吓亲人，同埋又嘈到人啦。你日头都算数啦，夜晚人哋瞓觉静嘤嘤嘅咧，你轻轻冚冚，其实人哋好惨噶。 系啊， 好早要起身，或者之前你又唔够精神。即係影響到人嘅，即係大家其實要俾多少少同理心啦。 係啦，即係譬如你諗下，朝頭早人哋要翻早嘅咁樣，即係你夜晚半夜三更戇戇戇咁，人哋點瞓咧？ 係啊，嗱，咁佢哋咧會非法改裝呢一個死氣喉啦，車尾定風翼嘅突出。新車身啊，改裝個胎盤都可以改裝喎，同埋個擋風玻璃，其實呢啲都唔啱嘅，其實都會係會被檢控嘅，所以大家要留意啊。同埋最緊要，大家要知道嚇，如果喺兩年之內咧，記滿15分咧，就會點啊？小白你好清楚啦。 就要 駕駛人士就會暫時停牌啦。 要上嗰個駕駛改進課程。 係啊，咁呢、這個 唔記得個名添。 其實都我覺得有少少醜怪咯，係咪啊？ 醜怪 啊！係咯，同埋你會暫時停牌，如果係揾食車更加慘，所以大家都係要。 行多一步，咁注意一下安全啦。 你呢个啱啊，即系我有阵时就系、是、见到啲搵食车咧，因为佢哋赶住搵食，就轻轻含含。 然后行人嗰啲又觉得自己好赶， 千祈唔好。所以话搵食车咧， 大家斗赶， 越系搵食车咧，就越要奉公守法。因为你靠嗰个嚟维生噶嘛。咁如果你万一连埋嗰个驾驶执照都俾警方停咗嘅话， 虽然你话停好短嘅时间，咁你都系影响到啦生计，系咪？行人都系啦，唔好争嗰啲咁多时间，即系睇睇个灯咁就最好啦。 系啊， 系啊，任何年纪吓，唔好话针对某啲年纪，咪应该俾人投诉。所有年纪人士都。 投诉你 系啊，即系之前讲过，咪有啲某啲年纪嘅人士咧，唔知点解佢哋好赶嘅，变咗即系上次话检控诶，即系 记 唔记得过马路咧、 啊？ 就某一个年纪啊，反而系最 咁嗰个系警方嘅 data 嚟噶嘛？ 系啊，呢个事实嚟噶。咁、啊、但系即系讲，大家都要小心啦。咁另外仲有啲资讯俾大家嘅，咁、 啊、 就系嚟紧咧就未到重阳节，不过有啲朋友咧就可能会早啲去扫墓啦，或者登高啦。咁嚟紧星期六、星期日，即系十月七同埋八号啦。 系 屯门嘅清新径。通往青松观和这个青松仙院的通道会临时封闭的。还有就是这个青松观路新福路是有改道措施，还有更加紧要，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些地方停泊车辆星期六星期日，因为警方是会检控拖走和不会事先通知的。那就是部分的新福路、青松观路、青轮路、镇环路，千祈唔好喺嗰度泊车，因为警方系会检控同埋拖走啊。咁而喺葵青嗰边咧，就星期日啦，永贤街同埋永孝街咁会喺上昼嘅七点去到下昼嘅五点钟临时封闭。港岛嘅柴湾嗰边咧。连城道以东嘅一段歌连臣角道喺早上七点至到下昼三点钟咧，系会划为禁区。呢、這个系大家要留意行常嘅，暂时行常嘅喺柴湾嗰边吓。歌连臣角道部分地路段咧系划为禁区。仲有提下大家啦，喺星期日咧，今个星期日啦、大埔嗰边咧会有活动噶。星期日系、 哦、 啊系啊，有一个跑步嘅赛事啦、 哦，跑步赛事 系啦。咁喺早上嘅七点五十五分至到十点钟，介乎圆洲仔公园以东的五十米啦、白石角海滨长廊之间的、 哦、跑吐露港， 吐露港，不过咧系行人路嘅， 单车径嗰边啦， 系啦，不过系行人路吓，咁大家都要留意啦，会有啲封路措施，就系咁啊，小白。 哦，好，咁啊，礼拜日啦吓，可能天气又会有啲转变啦， 系大家玩得开心， 跑手要留意住啦吓， 不过都要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吓。 咁梗系啦，梗系啦，好，唔该晒 Rain， 唔 该晒，咁啊，下个星期又再见啦吓。好，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喺出边嘅船仔啦，喂，船仔出边点啊？ 诶、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出边天气如何呢？ 今日咧出边个天气咧就见到，都几热噶，真系一啲都唔似秋天。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啊嘛。 天阴阴，系啦，亦都咧今日行得特别行得出少少啦，睇下出边个广播道咁样。咁我又觉得其实又比想象中舒服嘅。 哦，咁啊， 因为可能咧。因为广播道原来真系好多树咧，行嗰个走廊咧系真系好舒服咯。咁同一时间啦，同大家讲一讲啊。虽然酷热天气警告啦，大家其实会唔会平时担遮出街嘅咧？ 一时时啦，我就唔会嘅。 系，我都知道你唔会啦。但系我咧，譬如原来咧拣太阳遮，即系我哋担遮出街咧，咪平时话啊要有一个一个防紫外线嘅一个遮光率要去到 99.9% 咧，原来先有用噶、 哦。 如果唔系咧，其实遮太阳系唔够嘅。同埋最紧要系咩咧？一定要有隔热功能。如果唔系咧，你个热力咧都系会增加咗你个黑色素嘅细胞，令到你个隔热咧非常之差，令到皮肤都会晒黑嘅。 系啦，咁呢啲温馨提示好紧要啊！好啦，唔该晒你先啊。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会33度嘅，咁啊而家27度嘅气温啦，一路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噶，咁啊相对湿度咧就62%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咁亦都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我细细个嘅时候咧，读小学， 系 啊，边科咧？建教唔系建教， 社会、啊、 社会吓系啦，社会，差啲唔记得社会啲科添。你知而家对住阿仔都变咗常识啊，嗰啲咁样。好啦，咁咧 社會科嘅時候咧，就一定有讀到香港嗰啲歷史嘅。 係， 其中一個咧就話又大家可以咧喺禮拜六日去下咧，就有啲古墓。 係，李鄭屋啊， 最出名梗係李鄭屋古墓啦。咁啊，以前咧細個我哋幾個嗰啲學生咧就圍內一定又喺度話：，你有冇去到李鄭屋古墓啊？有啊有啊！哎呀，我入面又撞鬼啊！細個好多呢啲都無謂嘢嘅。 係， 邊個得咁多鬼俾你撞啊？好啦，咁啊，但係即係。踢咗個樣嘢就係話，其實原來香港都有呢、這個古墓嘅喎。 香港 譬如嗰陣時，李鄭屋古墓都係政府刮啦，即係諗住起屋村啊嘛。 係 李鄭屋古墓，李鄭屋村咁樣諗住整下整下就，發現到啲嘢就好似宋皇台站咁樣。 係啊係啊， 即係你整整下個港鐵站嘅時候，喂又有文物又好好先。係跟住就不如將佢活化或者做展覽啊咁樣。係古墓都好多喎，點解以前啲皇帝定係皇親國戚走到落嚟咁遠啊？ 第一件事，你嗰個墓咧，漢墓嚟噶嘛？漢朝啦，咁啊嗰個年代咧， 漢朝漢高祖 喎。我哋係啊，我哋嗰香港咧係屬於咩咧？一啲邊陲嘅地帶。 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呢個漢墓咧，啲學者研究咧，根本係有冇撞過人都唔清楚嘅，可能係一個衣冠冢，跟住都有個講法嘅。咁但係咧，香港真真正正係多人開始做撞嘅咧，其實應該係宋朝之後開始多人住啦。係。咁今時今日咧，香港咧， 南宋咧都應該添啦。 差唔多係南宋咧，北宋中後期啦開始啦。咁而家香港其實咧都有好多係宋朝做落嘅墓地嗱。呢、這個宋朝仲有墓地，你要清楚，佢咧嗰啲已經係重修又重修又重修噶啦，所以咧就唔似漢墓，即係李鄭屋咁樣係裏面有多古蹟啊咁啊。 咦？佢嗰陣時宋朝整咁多墓地，其實係咪真係整開咗條路，即係慣咗會落嚟整咁多呢類型嘅重？今日宋帝昺就走啦嘅時候，哎呀，我用埋呢條路啦。 未咩漢朝點會有漢墓喺度咧？咁可能當時有啲人喺度住，或者喺度覺得呢度係適宜安葬咁啊，製咗咗。但係你發覺係得一個啫嘛，揾唔到其他嘅。 哦、 所以當時講應該唔係好多人，應該好偶然有個咁嘅漢墓。 因為好偏啊，其實 反而佢喺廣州嗰邊咪有咯，喺廣州嗰啲地方有啦，咁樣啦，即係咁啊，可能係揾到落嚟啦，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咧，真真正正香港多人。多開始多村啦，多人住啦，亦喺度落葬安葬而出現嘅墓咧，應該喺南宋以後。咁啊，好多宋香港其實好多宋墓嘅，但係啲宋朝嘅墓，所謂宋朝嘅墓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唔係古蹟嚟㗎啦，因為咧佢重修又重修又重修又重修咁樣，咁已經係冇乜嘢睇㗎啦嘛咁樣嘅。咁有陣時我哋做田野考察咧，去到呢啲墓地嘅時候咧，反而有一樣嘢咧就好吸引嘅，就啲墓地啲名啊，啲土名啊，咁啊發覺咧就好得意嘅。因为民间嚟讲咧，佢叫好多，譬如墓地咧，佢哋会安个土名俾佢，或者安个一个佢哋族名俾佢嘅，又方便佢哋记忆啊。因为点解咧？嗰啲围村人咧，几廿代人喺度住噶嘛。咁你叫佢哇，我去拜一世祖、二世祖、三世祖、四世祖，叫咩名？我大佬，我真系头痛喎，有成啲啊，连咩冇可能噶嘛。佢哋好聪明嘅，佢咧就会话啊，我听日去拜三棵树。听日咧就去拜红坟前 哦，即系攞个环境， 冇错啦，攞个名或者我听日咧去拜四房伯，后日咧就去拜乜乜石咁样嗱，咁呢啲系有个实物，令佢谂起啊去拜边个， 即系譬如望夫石咁，你就 系啦， 就望夫石。 听日咧我就会拜咩仔石咁样， 哦， 系啊，咁样咧佢咪知道系拜边卦山咯。如果你同佢讲话我听日去拜五世祖啊，啱乜乜祖，喂拗头嘅好多， 系 边度记得咁多， 系 分分钟由南宋到而家系三十几四十代。你邊度咁多咁多太公啊？係咪啊？所以古人就好聰明嘅，佢咧就會用一個咧，即係我哋叫做咩花名，墓地都有花名嘅喎。咁就譬如話阿咩仔石，呢一個華表柱，或者用風水名虎地咁樣，即係咁樣嚟咯，就咁樣啦。 植物就唔會啦，因為植物你。几日代都难搞啲， 较少嘅，间唔中嘅，譬如话白椰树咁有嘅，即系佢当系一个地标啊，即系个地标咁样俾佢。啊，我呢个白椰树拜山，咁咧咪或者话地标咯，系都有嘅， 会 有咁样嘅。所以咧，我哋落到去到田野考察咧，跟啲村民啊去祭祖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候要留意到，咁多呢啲咁嘅花名啊，或者佢哋嘅别名啊，啲墓地嘅别名，好有趣。咁呢啲其实就系历史嚟嘅， 有趣、哦。 因为点解咧？佢哋嗌嗰啲名字，可能係明朝嗌、元朝嗌、 而家已經係咩啊？滄海桑田變曬樣啊！ 係啦，係啦，哎，其實我啱啱就係想問， 講個名出嚟就發覺，哦，原來以前呢度有嚿石嘅， 即係譬如咩底石咁樣。 係啦，已經冇咗，係 冇咗啦。 但原來以前係有嘅咁樣，即係會係咁樣咯。 會唔會有啲譬如係明朝冇相機啦？但會唔會有啲譬如畫咧都有人畫過，就係呢個地圖跟住畫過，哦呢個咩仔石咁，以前有嚿咁嘅嘢喺度。 有機會嘅，但係唔係明朝。咁一般嚟講咧，就係去到清以後先較為多呢啲，因為點咧？佢開始咧族譜流行啊。族谱流行， 但以前啲明朝、宋朝冇族谱咁都有噶， 有，但系未轮到呢边啊嘛，未轮到我哋南边啊嘛。喂，你要好多人要有人读书，要有仲有乜财力先至可以做到嗰啲嘢。 咁啊系， 咁香港呢边以前咧较为咩咧，即系都系偏僻啊，都系偏僻啊，咁啊，所以相对嚟讲咧就少啲咯，就咁样啫嘛。咁但系你睇翻佢啲族谱咧。好多清朝做嘅族譜都畫翻好多風水，即係嗰啲墓地嘅風水圖喺入邊，咁裏邊咪標咗地名咯，標咗嗰啲位置啦，咁你就可以睇到咧好多舊時香港嘅面貌喺啲風水圖入邊。 哦，有冇啲得意啲嘅古靈精怪嘅名㗎？其實 係嗱，講呢度就一搞嘢啦。點解咧？ 咁緊要？ 係啊，因為咧有陣時咧，我哋落到村度同啲村民傾偈啦，咁咧佢哋有時話：，我聽下邊度拜山啊？佢講個名出嚟咧。你拗頭嘅喎，嗱，譬如話咧，我試過有一條村啦，佢咧擺一卦太公山，就叫做黑石白， 黑石白。 咁你直落直聽落去係咪黑色嘅石頭點會變白嘅咧？ 係咯， 係咪啊？哇！咁我心裏咦， 好大雨啊！嗰個地方本身好大雨嘅，污糟嘅石頭都揼下揼下變咗白色。 係啊，我初頭都係咁諗嘅，但後來咧，當佢同佢哋熟落咗，跟過佢哋去考察嘅時候咧。我就發覺背後原來係有個掌故喺度， 係 係啊，原來 同顏色冇關嘅， 唔關事。原來嗰卦墓地，佢哋嗰個花名叫做黑石白，黑石啊白啊， 哦，同顏色冇關嘅， 完全係點解咧？ 黑石白， 因為咧佢以前圍頭畫讀黑石白 嚇。 咁後而家啲人咧就唔了解圍頭畫嘅後人啊，即係而家大家 睇 白畫多嘛，咁啊直譯過嚟就變黑石白。 哦， 咁黑石白其實係講邊個咧？就係講呢個山就係佢哋個開基嘅太太公。 嗯， 呢個太太公咧係一個阿婆嚟嘅。 阿婆阿伯喎，呢個係。 係啊，冇錯，以前咧叫阿婆做阿伯噶。 咁叫阿伯做阿婆啊？ 係啊，係啊，呢個舊時噶阿伯即係阿婆嚟噶啦。 阿伯即系阿婆， 呢个阿婆咧系佢哋开机组嚟嘅。 吓， 佢哋呢个伯呢、這个阿婆咧带咗佢个仔沿途黑石，由东莞黑石落到嚟新界开机。咁咧，所以咧，佢哋咧就将呢个山撞咗呢个开机组嘅 黑石婆婆， 系啦，就称之为黑，即系佢哋嘅私下嗰个叫黑石伯，即系其实纪念佢当年含辛茹苦，好辛苦嚟开呢条村，你又要饮水思源。 听到个古仔就觉得， 但系因为以前讲围头话咧，个音就变咗黑，而家听落去就变咗黑石伯， 系啊， 咁嗰啲不知就里嘅人咧就，咦，黑石伯。 咁而家嗰個字都係寫咗黑色個黑噶， 係啊，黑石白。 我直頭個字都錯埋喎。 嗱，我哋唔敢話佢錯 啦，係係改進咗， 即 係 講下啦，即係咁啫。 即係火炭啫嘛，以前其實都唔係叫火炭。 河灘啊嘛， 係啊， 河灘咁樣咯，係咯，即係咁樣咯。所以就有時有啲咁有趣嘅，有啲咁有趣嘅掌故咧，就喺呢度揾到出嚟。 哦，即係嗱，香港問咗條問啫，香港多唔多呢類咁樣嘅墓噶？其實 哦，你咩先？你係啲風水啊，或者 風水或者譬如好似你頭先講話南宋嗰陣時好多墓。 咁當時人口少，梗係少啲啦。去到明啊、清，梗係開始越嚟越多啦。 啊、 香港呢啲咁嘅古墓咧，數以十萬計， 咁多， 係 數以十萬計， 係數以十萬。 咁啊，撞嚟再撞唔到嘅， 喺啲山頭入邊。哎呀，你唔好，你行山嗰陣時候行得唔夠啫嘛，其實好多噶。 我要行好多山噶咯，又比賽又剩噶咯喎，佳哥。 唔夠唔夠，喂，好犀利噶，好多呢啲人。仲有，你要記住一樣嘢喎，唔係個個都起到墓嘅喎，有多金塔噶嘛。 系啊系啊， 金塔咪系咯， 金塔我见好多喎、 啊。系啊，金塔都有好多噶嘛。咁有啲冇钱嘅咪做金塔咯，搵唔到地嘅咪要做金塔咯。咁但系啲墓咧都好多，墓加金塔啦，所以十万 计。有嗰啲 scale 通常咧个规模通常都系净系撞一个人一个家庭，定还是嗰啲即系譬如你净屋嗰啲咁样，直头有个殿咁样。 嗱，好似你净屋管墓嗰只咧，绝无仅有， 哦、 绝无仅有，因为咧唔流行啦。去到南宋啊，后边南宋啊、明啊、清咧，系已经唔兴呢只咁豪华嘅葬法噶啦，唔会有墓室噶啦，通常都系一个墓地咁样，反而咧佢哋会讲究系风水。 風水，風水開始風水流行啦，即係有嗰個風水學流行啦。咁佢哋反而佢講究嗰個風水咯。 哦，咁我行山要再行多啲先得啊，嘉哥。 係啦，唔夠噶， 唔好淨行嗰啲乜勁乜勁啊。 同埋有多地方咧，以前可能係冇樹，冇山林嘅。咁嗰啲地方好多人喺度做咗葬，但係今時今日冚唪唥係植林區，咪睇唔到咯。嗰啲係你唔會去噶嘛。 可能有啲又遮住咗俾泥。 係啊，你唔會去噶嘛啲地方。係咯。 好，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唔該曬，嘉哥。 好，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台风小犬目前正系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李子祥话：，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喺今日下昼五点到夜晚八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会议发言，说一些国家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加快发展先进作战能力，加紧打造技术铁幕，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安全困境。孙晓波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各方应该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应该得到普遍实施，核裁军应该继续遵循公平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的原则。他又说要坚定捍卫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体系，维护现有多边裁军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敘利亞中部城市霍姆斯一間軍事學院遭到無人機襲擊，總部設於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說，襲擊造成超過100人死亡和125人受傷。事發的時候，軍事學院剛剛舉行完畢業典禮，敘利亞國防部說是恐怖分子利用載有爆炸品的無人機發動襲擊，強調軍方會全力果斷應對這些恐怖組織。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7点，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 21.8 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受东北季候风和小犬共同影响，今朝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五点到夜晚八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当小犬未来一两日靠近珠江口一带的时候，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稍为减弱。小犬的环流比较细小，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小犬的强度和同香港的距离。受小犬影响，预计本港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4%，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暂时净系九龙入口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咧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而家沙田入口咧都稍为繁忙少少嘅。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个龙尾喺沙田驾驶学院附近。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土瓜湾上乡道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啊。上乡道近住炮台街交界嗰度部分停车线封咗，经过时间小心啦。长过7米嘅车辆就禁止喺炮台街左转上乡道。新界咧，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府地至六福亨村嗰段咧比较多车嘅。而屯门公路去九龙就深井段较为繁忙，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和斜村至到马场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香港超级联赛 推动香港本地运动发展，鼓励全民运动。 10月7日星期六下午5:50，李文对冠中南区。开季至今仲未失分的李文士气如虹，面对同样未失过分的冠中南区，究竟可不可以继续赢波呢？ 香港超级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眨下眼就到24节气中的寒露，有时因为寒流南下出现一些阴雨天。 秋燥时节而多食甘淡滋润的食品，例如芝麻、蜂蜜、梨、杞、银耳等油润食物。 秋高气爽，仲好适合登高远足添。不如你陪我一起行山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8，小白，喂，今日讲下啲体育情报俾大家听。喂，不过今日都天气都有好多嘢啊，一号戒备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仲有咧酷热天气警告，仲有咧，哇，依家就好乾燥啊，相对湿度64%，仲有27度嘅气温啦。但系咧，港队咧，琴日又攞牌，好厉害。 系啊，咁啊，港队诶，净系讲壁球同埋空手道，其实都已经攞咗多咗一银一铜啦。咁啊，都系成绩咧非常之好嘅。咁啊，所以咧就系话到啊，虽然譬如你讲紧空手道啊，咁啊，当然大家就希望啊，林慕常就可以攞个金。 金啦。 但冇辦法，抽籤咧欠點運氣啊！一開始就對咗日本嘅一姐咧，咁、啊搞爭少少咯， 亂咗步伐啦。 佢自己都咁講啊，佢自己話啊，如果抽籤運氣好少少咧，真係唔淨止攞銅牌嘅、 起碼有個銀，即係個心態都會係 咁。佢個心態都係話啊，就係、是、好似早兩日咁樣講。有啲貪心，即係盡量想攞高啲嘅成就。咁、呢個絕對係香港運動員有嗰下嘅向心力，同埋有嗰個鬥心，絕對係欣賞同埋支持啊！ 係啊，咁而家咧就其實都好好噶啦，銀牌即係總之有牌咧都已經好強勁嘅。咁、所以咧再俾多啲嘅加油嚇、我哋俾多啲信心我哋嘅精英運動員啦，好緊要啊嚇！咁、其實有啲項目咧都幾特別，譬如係龍舟， 係 咁中國隊男女龍舟咁啊，梗係會。冠军啦，如果你问我嘅话，梗系金牌。龙舟系边度嚟噶？ 传统 项目，我哋嘅传统文化嘢嚟嘅。咁所以咧，嗱，龙舟同呢一个嘅叫做蛙艇嘅比赛嘅形式咧，其实都系望起上嚟有啲似啊。但系佢哋本身咧，嗰个需要嘅运动员嘅要求啊，甚至乎嗰个合拍性，你见龙舟嘅同埋呢一个蛙艇咧，人数都已经不一样啦。龙舟仲更加讲求一个嘅团体合作，系啦。咁你唔好谂住大家一齐蛙就谂住好简单啊。如果你唔识蛙嘅话咧，可能啲朋友练习嘅时候咧，发觉自己哇哇下咧， 系 嗰条龙咧会歪咗嘅，可能去咗隔篱嗰条赛道嘅，咁啊唔得啦吓，咁啊有阵时比赛都会出现嘅， 冇错， 即系有啲半业余嗰啲咧，同嗰啲即系职业嘅喺度蛙咧，你发觉有啲会歪咗嘅，时有出现啊。 琴日香港队咧50米嘅准决赛咧都叫做敬陪末席啦，即系未能晋身决赛。呢、个我有少少诧异嘅，因为我哋都 玩好多龙舟嘅， 国际龙舟邀请赛，仲点解你会邀请人哋嚟咧？应该自己都排得几下， 自己都咁上下。 即系嗱，不过呢个当然无限嘅鼓励啦。有阵时赛事都系，我觉得啦，一命二运三风水啦。咁啊，成日都话咧。好波不如好运嘅，即系好似你睇翻， 即系抽签咁啫嘛。 抽签啦，或者香港队对日本队嗰场波啦，话如果有球中柱波能够叫做歪少少，咁啊擦柱入，你经过比数改写成咁样个球员嘅斗心又好唔同咯。即系同埋有阵时你又要遇到自己唔好病啦。琴日有场赛事咧，我自己几深刻嘅就系邓谢佩啊，即系邓俊文同埋郑雪咧， 八强止步啊。 系啊，但系郑雪直情要贴住耳背啊。 系啊， 即系嗰个防晕嘅贴咧，因为佢头晕啊，病到。 所以其实系绝对系应该俾多啲掌声。 佢打到第二局尾咧。喊住嚟打， 其实系好难嘅，真系。 我自己真系觉得好感动，即系你话亚运，因为我都想问一下小白啦，即系自己属于你自己亚运嗰个片刻比较难忘系咩咧？其实咧亚运到目前为止仲有3日啦，10月8日咧先闭幕式啦，完成最后一日嘅赛事啦。咁你数数手指，其实睇翻咧难忘嘅时候真系有好多，但系琴日咧，估唔到呢个郑雪带病上阵咧，呢个输波，虽然佢自己都话好遗憾啦，但系我自己 无悔啊， 好啲头晕都仲打紧、啊， 真系好对得住自己，都对得住咧，即系所有支持 同埋、上场佢都病噶啦嘛， 系啊，冇错啊， 俊文咧，即系邓俊文咧，佢话自己要肩负起。一千人嗰、那个，即系知道雪雪病咗咧，唔舒服咧，佢自己疯狂抽击，疯狂帮佢救多啲咯。即系原先你知啦， 可能大家系一前一后嘅，或者走咗位之后会变咗包左右嘅。 系啦， 咁去到嗰啲位，佢自己都宁愿咧，我行多两步，辛苦少少，帮佢挡埋呢一板，可以挡嘅都挡啦，咁样。 即系立大啲个左边，即系譬如当邓俊文打左边，佢就立大啲咯。 系啊， 即系佢系七成嘅叫做左边系佢打三成先俾翻， 原本五变咗七三咁样。 系啊，所以都好值得骄傲。 两位都系好值得骄傲。 即系有时大家我哋都会结果论，哇攞牌劲啊，攞牌正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算唔攞牌，我都觉得值得大家俾好大力、好大力嘅掌声 咯，即系睇第一睇到团队，第二睇到嗰啲不屈不挠嘅精神，第三就睇到嗰个参与同埋自己竞赛嘅心咧，呢啲系好难得噶。 你对你到目前为止有冇啲难忘嘅片刻，你自己都好深深记住你脑海入边啊？ 喂，其实好多特别系我哋香港队啊， 系 譬如足球啦、游水啦，其实都系好赏心悦目噶。 系啊， 咁虽然譬如上次对日本队嗰场，我哋的而且确系输咗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睇到咧临尾嘅时候，就算去到80几分钟咧。我哋仲喺度追緊波、截緊波同埋截到波，仲有反击嗰啲咧，所以点解会话系 即係真係要鼓勵啊！ 係啊， 係因為真係好難得，你去到八十幾分鐘，你輸緊幾球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落個場打波啊！我哋玩嗰啲，我哋都唔想追 啊！唔係玩啊，我認真嘅，反而我喺球場上面我最認真嘅。 我都有陣時都會有氣餒嘅時候， 唔好氣餒，我鼓勵翻你。但係真係嘅，拼盡其實唔止九十分鐘啦，有陣時仲有加時啦，唔講得少啊！小白頭先提到游泳啦，今年游泳我哋享有嗰種絕對優勢。是我从来支持了香港队咁耐，三十几年都是支持香港队，冇支持过其他地方。 游泳有铜牌，我哋团体赛， 即系我哋 接力嗰、那个 系铜牌啦。咁同埋阿 Ian Ho 啦、何恩豪啦，有大只靓仔啦， 有啲新星啦， 攞咗银牌啦，咁好骄傲啊！但系我头先讲个绝对优势系何诗蓓嘅。从来咧，我哋未喺一个运动项目入边咧。是我用呢四个字啊，坐定粒六赢。 系啊，问题就赢几多嘅咋？ 何诗蓓喺亚运嘅一百字啦，同埋二百字啦。我作为香港人，我唔知阿小白你系咪咧？系有一种坐定粒六赢嘅感觉。 系呢、這个系，因为我哋睇翻佢世界赛嘅成绩，咁当然佢其实亚运之后佢都赶住去再参加、 啊、或者世锦啦， 系啦世界赛啦咁样。咁其实 奥运唔系坐定粒六赢噶，亚运个胜率应该。分析底下有八成几九成噶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睇到佢之后一直以嚟嗰个成绩咧，如果同亚运个成绩或者亚运标准嘅成绩嘅话咧，你见到基本上咧系个对手系不一样嘅，咁我哋都有呢一个嘅心态，就系佢系会赢嘅， 系啊， 咁除咗佢之外，譬如即系张家朗，我哋亦都睇到佢嘅成绩， 系， 咁佢亦都好成功啦，攞埋金牌啦，咁所以佢真系三冠王，這個、呢个咧三冠王亦都好震撼啊，即系三冠王咧喺香港揾到一位嘅选手去到完成咗呢个败业咧。 系啊， 哇！我觉得真系骄傲啊， 厉害厉害。所以因为我觉得何诗蓓个胜率再高啲啊，喺亚运，所以我自己觉得坐定粒六赢。即系你譬如加朗打剑啦，佢都要打逆转剑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你见何诗蓓游水啦，你有睇过现场啦，或者睇电视机啦，基本上佢真系游头大 尾，赢成个身位。 但佢冇话好似我要从后赶上，我要后爆一段咁样，佢冇嗰下噶嘛。 佢游完都系好松容。 咁你连嗰下悬念都冇啊？即系有阵时，譬如你跑步咁样，你留后劲嘅，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可能都系排喺个大集团排第四排第五啊，譬如琴日另一位金牌选手啊，呢、這个都值得讲啊，杨善玉啦，即系公路单车嗰一位啦，佢都唔系由头带到尾噶嘛。 哦，系啊，系啊， 即系咩叫由头带到尾？有嗰个绝对优势话得噶啦，系你赢噶啦，冇得输噶啦， 自己破风 系啦。咁我哋香港运动员好少有一下一定赢下噶嘛。咁但系何诗蓓就会俾到香港嘅市民啦，或者香港 fans 们咧，就系。赢嘅机率真系好高，基本上嗱白啲讲啊，依家事后梗系红明啦。 基本上冇嘢嘅话就系佢赢， 赢硬嘅，赢硬嘅，几开心啊！你谂下，即系我哋自己做媒体啦，我都唔敢讲香港有个运动项目系赢硬啊！咁多年以来，但系何诗蓓底下咧，大家有嗰下信心，应该赢硬，嗱应该赢硬。都好大胜， 都好大噶啦，应该赢咗八成噶。 冇错冇错，咁啊， 喂，仲有啲桥牌其实都得嘅。 喂，桥牌今日有机会香港队攞多面金牌。 系啊，冲金嘅，其实我哋而家桥牌， 我哋而家 男团都系，男团都系 局数领先紧印度二比一嘅，即系桥牌方面。咁啊，赛埋今日之后咧，有冇机会令到香港咧喺奖牌榜嗰度咧攞到啊第八金咧？嗱，如果香港有十个金牌咧？十全十美嘅， 系啦，咁啊男子团体赛咧就杀入决赛啦，咁啊将会同印度队咧就系争夺呢一个嘅金牌嘅， 系啊系啊， 哇！我话等紧啲好消息啊， 你识唔识桥牌啊？ 桥牌我真系唔识啊， 我细个 你中学有冇入嗰啲咩桥牌学会啊？ 因为男校好兴桥牌学会， 系啊，但我冇入啊， 我都冇， 我都好多师兄系玩桥牌嘅嗰阵时， 系啊，啲桥牌好用脑噶嘛， 系啊， 同埋嗰啲读即系叫做咩 Pew Max 啊，啊 Pi Max 嗰啲数学劲人，我自己就唔系啦， 佢哋啲 A Max 嗰啲 好，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咧，叫做英超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国际赛事咧就暂告一段落啦，继续回归本源啦。咁啊，德甲有赛事嘅，2:30慕逊加柏对面恩斯啦。咁样西甲咧，比尔包对呢个艾美尼亚啦。不过值得一提啊，可以同你讲下，小白。咁啊，纽卡素依家未成为咧英超咧对几强嘅强队嘅。咁你会睇到咧，佢哋啊，踢呢、這个叫做欧联嘅赛事入边咧。二十年以来咧，第一场赢波仲要赢咩咧？巴黎圣日耳门4-1， 佢仲系大比数咁赢， 佢赢到咧麦巴比咧阿麦总咧发怒脾啊，抌嘢啊，直情系啊，嬲嬲啊咁样。 我谂佢自己即系麦巴比都冇谂过就系呢个比数。你话一一比零嗰啲咧，咁可能佢都会觉得啊，都仲可以接受。但系输咁多球咧，嗱佢自己佢一个主攻嘅球员啦，佢都会个心入边喺度谂，点解成队波咧咁散散到系咁俾纽卡素入，同埋佢冇乜位发挥啊。 系啊， 呢个咧亦都好好值得咧就系欣赏，就系佢哋。好針對巴黎佢哋嗰個踢法，咁你其實你好簡單啫，你封咗幾個球員，佢無論係傳送定還是射波個門路，其實你都封到。咁所以你話如果你麥巴比係快，咁你揾多兩個喺唔同區段嗰度分批去到 mark 佢嘅話咧。其实真系可以封到一个球员 即系冇乜支援咯，系啊 咁 样。咁 你一个人你冇支援，你都系跑嚟跑去，你都会猛噶嘛。 咁又唔系净系大巴黎啦，或者叫巴黎圣日耳门咧踢得差嘅，纽卡素真系踢得好好啊吓。咁、作为英超嘅豪门，依家就越踢越好啦。 喂，但系想讲埋咧，就系譬如欧霸咧，白礼顿咧，其实英超踢得都好好。 系好难专心咩嘅，我觉得好难兼顾各个赛程。 垫底嘅，大家欧霸 唔紧要啦，我估佢放弃咗噶啦。其实佢，我估佢今年真系好想专。 英超 系啊， 你见上次喺英超比赛嘅时候咧，佢哋一出三千分啦， 系啊， 而家三千分有个名叫三千分， 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佢一出嘅时候，佢一短短就一已经可以入两球， 你应付唔到咁多战线噶，譬如周中嘅时候，阿仙奴都输波啦，系啊，即系输俾朗斯，即系对法甲嘅球队啦、你其实你嘅板凳深度唔够咧。你嘅後備兵員唔夠，你根本咧唔可以打到其他幾個戰線， 所以就話要取捨咯。 有幾多對曼城啊？ 有啲戰線咧、啊，你就我嚟參加咗個比賽，攞下啲錢啊，跟住我嚟增兵啊。 嗱、啊，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咁啊，2030年嘅世界盃咧，主辦國咧係橫跨三大洲啊。 呢、這個都好睇、啊，阿根廷嗰只係其中一個係嘛？ 2030年嘅世界盃決賽咧，將會由咧西班牙啦、葡萄牙同埋摩洛哥咧就聯合。去舉辦嘅，咁、呢個就係紀念咧個世界盃一百週年喎。 哎呀， 好犀利喎，咁樣咁啊， 搭飛機都 呢項賽事咧，頭三場比賽咧就會安排喺烏拉圭啦，頭先小白講得啱嘅、阿根廷啦同埋巴拉圭咧三個國家舉行啊、意味住咧2030年嘅世界盃咧有六個國家會有機會主辦咯。咁啊、那個版圖係橫跨咩咧？歐洲啦、非洲啦同埋南美洲嘅。 其实都几好睇。如果你问我嘅话，对球员嚟讲系一个大挑战嚟嘅，因为佢可能赛完今日之后咧，佢要即刻上机，跟住真系要喺飞机瞓觉。 嗰啲球员本身都系飞嚟飞去噶啦，你唔使帮佢谂啊，帮球迷谂啊得噶啦。我哋点样 追咧？ 我哋睇几场都开心啦。譬如你同太太去西班牙，可能我乱啦，二十周年金婚银婚嗰啲咁样，咁你咪西班牙 顺便睇一场， 仲可以睇场世界杯喎、你唔使定点去。譬如佢今次喺乌拉圭搞，讲真啦，你去到南美地方，你要打好多嗰啲 疫苗针， 咁其实都吓怕咗好多人啦。咁但系你如果咁样跨版图咁样去玩，咁可能其实观众嘅参与度有机会多啲咧。即系呢个系小弟嘅， 都系几好。话题嚟嘅，同埋咧，我觉得即系以前世界杯咧，最多都系譬如两个国家一齐去到举办，佢、多几个嘅话咧，可以令到大家嗰个感觉咧系不一样，即系有进步啊， 系啊， 啲嘢唔会一成不变啊，有嘢可以改变嘅话咧，可以俾到更加多新鲜感啲球迷。 仲有一句，约定大家礼拜六嘅3点钟，支持香港代表队，睇下可唔可以攞到面铜牌， 可以。 你话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在发过先知显咗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在无法带幸福给我，抬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都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盲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没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 应该唔会失约啦，咁靓仔，佢系 Jeffy 魏俊生， 晨光第一线，船仔。 香港方便呢就人人都知㗎啦。其中一样嘢我觉得係真係好方便呢，就係、是、好多地方都有便利店啊。 係呀。 大家会唔会成日都去便利店买嘢㗎呢？ 其实会嘅，会增个值啊咁样。虽然其实自己手机都有得自动增值啦，但有时呢裤袋有啲闲钱呢、想快啲入返落去支付系统，唔想成日掂住啲钱呢，咁、都会入落去。 唔係飲。多數都會去便利店嘅，又或者其實便利店而家香港嗰個套路就係好多時做一啲便利店限定嘅優惠嘅、例如雪糕咁樣，咁、你就去邊一間嗰度買，咁有陣時嗰價錢咧仲比超級市場平㗎，係 啊，係啦，同埋有啲收藏家主義嘅朋友仔咧、你知佢周知無日成日都會出啲卡通品聯成 啊， 即係今期就好似發。八宝袋嗰个公仔啊嘛、又话唔知出地毡定出啲旅游背包嗰啲，跟住你就啊，好似有啲人好中意储嘢咧，就搞多两搞咧，就成日去嗰度消费咯。 哦，咁又系，我以前细个系特别中意有只冇口嘅猫嘅， 系咩？ 系我真系特登，即系冇嘢做嘅，但系小学咧，其实对我嚟，因为佢好似20蚊先换到印花，我嗰阵时仲记得。但系其实对一个小学生嚟讲咧， 好贵， 20蚊好贵。 系啊， 咁我就每一日都喺度哀我嘛。喂，阿妈，你可唔可以？我突然间想食唔知咩咩咩啊，咁样，咁就去换。 你妈咪有冇 reject 你噶？你妈咪好中意 reject 你噶？ 会啊，梗系 reject 咗。 我听到佢 pattern 系好中意 reject。 佢梗系 reject 咗。 由 BBQ 开始已经知道你妈咪系唔中意。你通常叫嗰样嘢，佢就唔咯。 我发觉咧，我自己细个同埋年轻嘅时候咧，都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就中意去便利店嗰度食早餐。便利店嗰啲早餐，我特别我细个嘅时候，嗰啲嗰个款式咧，佢就有啲牛肉面喺度食嘅，即系你喺嗰度买完之后咧。就直接喺嗰度冲，或者用佢哋嗰啲揿一二三四五嗰啲微波炉咧，你会发觉佢哋个微波炉揿咧， 好 食过自己喺屋企微波炉揿。 因为嗰个微波炉已经索晒嗰啲 系咯， 海鲜即食面嗰啲。 可能佢 我系中意食佢哋嗰啲有美食亭咁样嘅捞面，我系当午餐食嘅。 我中意咩咯？自由针咯， 啊、 你可以自己调配自己嘅汽水饮品咯。 系你又啱。 做咩讲便利店啊？ 因为咧。在中国的湖南呢有一个被称为世界上最不便利的便利店。 哦，做咩事？ 为什么会这么不便利呢？这间便利店的特色呢就是其实它在悬崖峭壁之上的。咁係有幾高呢？係有成120米高嘅，即係佢喺中間。你要點樣行過去呢一個便利店呢？其實你係咧要攞一條嗱，頭先講下個便利店先啦。那個便利店咧係用鋼條去支撐一個木板嘅啫，即係簡陋嘅。入面咧係有啲安全手扣嘅，咁同埋每一次咧入去你得一個人可以入去嘅啫。 系啦，你要点样入去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固定嘅缆索嘅一啲装置啦，行过一条扶手嘅横梯，再爬埋上去个峭壁上面，咁样咧你先啱啱去到入边，咁你仲要等啦，因为可能有好多人都上去买嘢噶嘛，咁咪要再行埋入去咁样啦。 哇，睇嚟呢啲真系要啲攀石达人咧，嗰啲譬如阿蜘蛛女郑丽莎妈妈咁样咧。 哇，佢好嘢佢， 佢哋咧先可以够胆 先可以 帮衬 啊， 同埋教技巧。你不如睇下张相系点样嘅，究竟呢、這 個？我唔怕高都爬唔到上去啦。 哇， 真系好难爬。 喂，好陡峭啊，直情系。 呢啲根本就系俾嗰一批嘅选手仔去买嘢啦。 因为其实本身一开始系俾人溜食。 喂，佢入边咩价嘅啲嘢系？ 应该都系差平平地 嘅， 贵 又 贵，唔算好贵。 咁辛苦上去买，仲要咁贵，唔系 话？一开始系俾人补给，即系补给。 系啦，就因为补给啊嘛，所以我调到个价好高。嗱，咁辛苦，你唔系嚟到，你唔买 啊 嘛？ 但点解？ 你有冇试过喺悬崖嗰度食雪糕啊？ 佢哋食月饼添啊？点解突然间红翻？原来红咗一次嘅，再红多次系因为佢哋派月饼嘅中秋，有200个月饼派，就话边个入到嚟咧，我就送月饼俾你啦。咁样 同我哋长洲抢包山一样啦。 诶，系 爬上去攞啲包嚟食下啦吓。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啲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支持。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8:12啊！哇，今日咧天气都要留意翻啊！一号戒备信号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但系呢个环节咧，除咗讲天气，当然要啊聚焦睇下股市嘅情况啦。今日继续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早晨啊！ 喂，早晨，各位陈哥、 听 众大 家 好， 系 Happy Friday 啊，咁样咁啊，今日有两大嘅题目咧，同阿 Dicky 去倾下咁样啊。第一个题目当然 大咧， 系啦，要睇下港股成交470亿，即系讲紧琴日啦，咁啊主板成交近五年嘅低位啦，咁啊真系无独有偶，打开份报章咧，就真系见到 Dicky 咧接受访问啦，佢系咁样讲嘅。啊，即系你系咁样讲嘅，美国经济嘅硬性咧，较不少经济体为高啦。嗱，美股咧资本市场上咧已经吸入不少嘅资金啦，咁啊，同时面对咧人民币嘅疲弱咧，拖累 A 股同埋港股嘅走势咧啊，同埋冇风险啊嘅外币定存嘅收益咧，就有接近5厘嘅回报啦，令到港股嘅交投淡静啦。嗱，系咪已经好概括咁样解释到个原因咧？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多讲少少啦，好嘛？嗯。 好啊，我谂啊，客观嘅事实系咁样，即系如果大家而家喺呢一刻啊，真系要揾一个即系所谓无风险嘅投资回报率咧，咁其实即系都几轻易咧，而佢哋咧可以揾到就4-5厘啊，咁样甚至乎5厘啊咁。无论系港元啦、外币啦，无论系定期存款啦，一啲嘅即系产品啦，可能包括系例如啊债券啊咁样，好似近期香港譬如话。无论是绿债啊等等啊都可以啊。咁啊嗱喺而家呢一刻即係成交好低迷的，而且一个是事实嚟嘅。我记得有个记者朋友问啊，即係而家咁样你对香港金融业嘅睇法点呢？咁我就话即係嗱，金融业都好多岗位嘅。不过如果你话做分析员股评人呢，就真係唔係几好啦。咁佢都好惊讶。咁我话其实都系嘅，因为呢当你要做股评人，日日都要讲股票讲金融市场嘅时间呢，即係唔好讲嗰个係啦，唔好话听嗰个啦，即係讲嗰个呢都觉得啊，即係其实400多亿成交嘅时间可以讲啲乜嘢呢咁样。咁或者咁啦，即係正面乐观积极呢去面对我哋嘅人生同埋面对我哋嘅股票市场呢，咁都唔係话冇任何机会嘅，即係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即係点讲呢，即係总之呢都係有一线曙光嘅任何环境之下。因为点解呀，捱埋今日就搞掂啦，咁捱埋今日搞咩掂呢，就係捱埋今日之后呢，下个星期呢 就終於咧嗰啲咩像個人民幣啊、人民幣中間價啊，仲有嗰啲所謂嘅北水啊，就終會繼續嚟啦，放完大假啦，佢哋都咁啊，係啊，因為嗱，即係成交咁低迷咧，起碼下個星期開始咧，我幾有信心講就話，成交金額就唔會咁低，因為始終咧就內地復市啦，咁北水又翻嚟啦，咁亦都因為咧又係嗰句啦，過去呢段都唔係短啊。都一段時間啦，北水佔港股嗰個成金額個比例咧都幾高下嘅，咁同埋佢哋都會即係、就是、對於個別一啲香港嘅股份咧都係幾喜愛嘅，嗱，譬如話一隻都係即係我唔係想推介個股啦，咁但係即係我經常都會講啦，甚至乎北水咧持倉嘅比例都唔低啦，去到超過9%啦，好似匯控咁樣啦，因為佢哋都想通過例如呢一個港股通咁好嘅渠道，咁都可以分散下投資風險啊嘛，例如單一貨幣啊、單一市場啊咁樣，可以投資到個別啲國際性嘅股份咧，咁佢咪變咗係可以即係無遠法界啲咯，佢嘅投資唔單止係淨係人民幣或者內地嘅金融嘅企業咯，咁即係同樣嘅思維咧，大家都會明白就係話，對於北水嘅投資者嚟講咧，港股通以至到港股咧，其實都係仲係有一定程度嘅吸引力嘅。呢樣嘢咧，我哋都唔需要妄自菲薄，亦都唔需要太過悲觀。咁但係正所謂過去我都講，月有陰晴圓缺，咁股票市場總有高低起落嘅，人生都係咁樣啦。咁所以而家只不過係一個相對地低迷啲啫，嗱都唔係好低迷嘅，其實都即係如果你話講股市嘅表現，講成交係叫做低啲，咁但係下個禮拜咧，如果你話首先講一樣嘢就叫做成交金額咧，我就非常之有信心，肯定係會改善嘅。不過問題就係話成交金額改善，就唔代表話個市一定會砰砰聲咁升，但係起碼逐樣逐樣嚟啦，即係低迷嘅成交改善下先，咁啊其他啲嘢就再從長計議啦，係就係咁啊。 好，咁啊等阿歐再访问下业界人士啦，琴日另一个 breaking news 咧都有出嚟啦，话大家头先都知道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即系台风咧小犬咧就逼近香港之际咧，咁啊传出啦吓，香港政府咧就力谷啊呢个草拟咧恶劣天气环境底下召开市嘅安排，咁啊根据Bloomberg 啦吓，彭博咧引述消息报道咧，咁啊好似研究紧，系啊，咁啊系咪条数做得唔好，大家要努力啲啦啊！我哋咧尝试咧都学习欧美等地啦，有阵时大风大雨之际咧，都开市嘅几率比较高啲嘅，冇人阻到我哋再做成交噶啦，港交所继续做生意咁样，你睇法点啊 ，Dicky 吓， 嗱，我覺得咁啦，即係凡事咧都係有即係正面同負面，同埋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唔係一定解決唔到嘅問題啦。不過咁，我首先我哋要了解就係香港咧係一個所謂彈丸之地，係一個城市嚟嘅，始終都係。咁而當咧呢一個所謂嘅颱風啊或者極端天氣侵襲嘅時間咧，咁其實個市面上高嘅天氣有幾惡劣咧？譬如話大家都啱啱經歷過嗰場黑雨啦，係咪？咁又或者係一啲例如十號風球，或者過去都經常都會面對住呢一個情況。對於好多唔同嘅國家，譬如咧，對於例如歐美各國或者係內地咁樣，咁始終你話即係例如極端嘅天氣啊，會唔會影響到呢啲國際金融中心咧？譬如話由紐約啊、倫敦啊、多倫多啊、上海啊，即係我哋咁樣去講嘅時間咧，即係嗱極端嘅天氣或者極為極端嘅天氣咧，例如一啲巨風侵襲喺美國，唔係未試過股票市場係受到影響嘅，但係就唔會話好似香港咁去到某一個水平啦，幾多號風球啦，咁就唔開㗎啦咁樣，咁就真係唔會嘅。咁但係亦都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都係講嗰句啦，因為香港都話彈丸之地咯，真係個颱風出到正嘅時間咧，咁點樣可以確保到一啲必須要即係上班嘅一啲嘅人員嘅安全咧？咁呢個係最緊要嘅。咁當然啦，即係時至到今日咧，經歷咗我哋幾年嘅疫情咧，基本上各行各業，包括係金融業咧、證券業咧，其實好多嘅工作嘅崗位，甚至乎好多嘅工作喺佢哋嘅操作，佢哋要日常面對嘅工作嘅時間咧，簡單一句，即係其實咧係網上嘅形式咧係可以進行得到嘅。咁所以有限度地即係繼續維持住即係開始，其實唔係完全做唔到，但係你話係咪所有嘅券商 都可以一定做得到呢？咁甚至乎係咪所有嘅人員都係一定可以安全地返到佢哋工作崗位？嗱，呢樣就肯定有個疑問喺度㗎啦。咁但係即係向來亦都即係特別呢講呢樣嘢呢，就要對於所有啲譬如話係特別係啲一啲前線嘅可能係紀律部隊啊，又係傳媒啊，咁你打幾多風球啊，我都會開咪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即係呢一啲就更加要向你哋致敬。咁但係你話對於即係金融業嚟講啊，證券行業嚟講呢，即係技術上呢就唔係話執行唔到嘅，今時今日因為始終即係我哋都經歷咗即係疫情呢段都幾長嘅時間啦。咁啊，但係你話咁會唔會好幫到成交金啊？會唔會好幫到港交所啊？咁我就梗係觉得唔会啦。 不过起码到时打风嘅时候可以继续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喺晨光第一线再同 Dicky 倾偈囉。喂 ,Dicky 打风喎、哦、个市有冇吹到散晒啊，个市我估到时都系用呢啲 tag 㗎啦。 好睇财经节目啦。 係啦係啦。咁啊多谢晒 Dicky 今日同我哋一起倾偈啦。咁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喎、啊、好嘛。多谢晒。 Okay, 拜拜。 说道理，只因怪得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剛才我又真係收到另一啲朋友仔呢，喺呢个港铁站入面呢个等候时间嗰排呢，就见到我哋主持人啲样啦。 咦，佢有冇同我哋一起影相啊？ 都係冇啊，因为嗰个牌係比较高啲嘅。 我叫佢停低唔好上车住㗎叫佢影埋相先好再搭下一架车囉。 咁准时嘛，准时係美德嚟㗎。 佢早返㗎喇而家。 比准时更早就是美德之中的美中美咯，是不是闪中闪。 如果可以影埋呢就更加美中加美再加美了。 就是玩美啊， 是一玩美啊。 完美啊，咁样。嗱，点解无端讲港铁呢？嗱，今日有个着数优惠呢都系关呢港铁事嘅。你要用呢佢嗰个MTR Mobile 个 app 啦，但系完全免费㗎，喺个抽奖。点解抽呢？就是高铁香港呢原来通车已经5周年， 哦，真系眨下眼， 系啊系啊，唔经唔觉咧， 因为疫情嗰几年咧， 食咗我哋几年， 系啊，食咗我啲岁月啊， 真系麻烦， 我都未搭过高铁， 咁要搭下同屋企人，因为譬如上深圳北咧，其实都系几方便嘅，讲紧20分钟到咧，你就可以由港铁。西九龙站咧，去到呢个深圳北站啦，系啊， 又真系几快， 系就系话20分钟， 系啊， 系啊，有阵时你 譬如20分钟够你屋企翻嚟电台咋， 你翻中大都唔得啊，20分钟， 唔得 喺电台翻中大， 唔得， 系啊系，真噶，所以真系快嘅，系啊，同埋佢而家有嗰啲自由搭啊嘛。即係俾你改時間啊，唔使限時 限， 係啊係啊，即係之前喺節目講過啦，即係 靈活調配自己嘅時間， 係啦，即係可能遲少少又得，多少少又得，講多少少高鐵個情報啦，咁因為依家灣區入面譬如去到江門咧，早兩日都開通埋新嘅支線啦，咁樣或者去到就以前去江門咧就唔需要叫做舊時又需要轉車嘅，咁依家就唔需要啦，可以直達啦，咁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航線，咁自己上。翻高铁嘅网站睇更加多，你又会知道啦。咁啊，呢个咧抽奖嘅着数优系咩啊？讲咗咁耐，咁啊5蚊咧就可以买呢个顺德双人两人团。 哦， 咁啊 OK 系啊，10蚊咧就买到香港去到福田嘅成人车票咯。 系哇， 即系你10蚊就可以翻到深圳咯。 嗯，都几好喎。 系啊，我觉得几好啊吓，咁样即系我估都系食翻佢5周年啦，好多嘢都五折咁样优惠啦，或者十就系十。一国庆啦，估计系咁啦，咁啊，奖品丰富有乜嘢咧？咁啊，包括咧，有系啦，头先讲嘅10蚊购买啦，香港至到福田高铁2等座嘅成人票1张啦，有10000份嘅， 嗯， 咁啊，基本上佢啲礼物咧都系由10000份啊、7000份啊起跳嘅，咁就唔系哇得可能得500份咁样咯，咁所以大家又可以上翻佢哋嗰个流动应用程式嗰度自己了解更多啦，因为始终大家唔经唔觉咧，其实搭高铁咧系搭得。好咗好多嘅，同埋现今咧，即系中国嘅四大发明咧，其中一样系高铁嚟噶嘛。咁有支付系统啦，高铁啦，即系有外卖程式啦，仲有一个嘅，哎呀唔记得咗系乜嘢嘅，系啊共享单车，因为内地嘅共享单车或者共享文化都做得好好啦，咁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五点到夜晚八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当小犬未来一两日靠近珠江口一带的时候，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稍为减弱。小犬的环流比较细小，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小犬的强度和与香港的距离。政府表示，啟德郵輪碼頭今日上午有郵輪停泊，預計旅客落船高峰時間是上午九點半至十點半。民建聯新任主席陳克勤提出推動民建聯轉型成為治理型政團。他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建制派以往主要在議會和反對派鬥爭，但是新選制之下每位都屬於愛國者，民建聯要調整角色和定位，和特區政府合作推動和協助達至良政善治。陳克勤解釋，民建聯要承擔起治理或者管理好地方的責任，除了評論施政，亦都要提出建議俾政府考慮，協助政策落地。不過佢強調，推動落實政策措施，首要責任在於政府。民建聯只係屬輔助角色，絕對唔係左右政府施政。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同時身兼政黨主席，陳克勤話：如果出現政黨同行會立場唔一致，佢會向黨團召集人申請豁免。但係相信出現呢一個嘅機會係比較微。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普京在索契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他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国经济保持增长，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俄中两国正在推动落实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普京强调，俄中双方不会建立任何小集团，而是对自己周边发生的事被迫做出反应。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48.62，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71， 人民币 7.31， 英镑对美元 1.219， 欧元对美元 1.054， 澳元对美元 0.6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30,997点，跌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39美元，卖出1,820.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8点，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 21.8 度、东经 117.8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受东北季候风和小犬共同影响，今朝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五点到夜晚八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当小犬未来一两日靠近珠江口一带的时候，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稍为减弱。小犬的环流比较细小，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小犬的强度和与香港的距离。受小犬影响，预料本港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3%， 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咁呢个交通意外咧，影响到葵涌道天桥落翻去长沙环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啦，出翻长沙环道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山路近住华丰园。咁另外丽景山路去荃湾方向啦，左转落葵涌道咧，由于啲车顶住啦，咁所以车龙咧都排翻去丽湾花园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一带仍然系比较挤塞。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葵涌道天桥啦，落翻去长沙环道，龙尾就去到马嘉烈医院。咁另外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方向啦，龙尾就去到丽景山路近住华丰园。咁另外丽景山路去翻荃湾方向，左转落葵涌道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丽湾花园。咁都要少少时间，啲车龙先消散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湾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石门的河滨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瑞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慢车，现在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一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时装季季新款点先可以做到环保可持续？睇下环保时装设计师有咩妙计啦！ 仲会报道领先全球嘅香港环保制衣新科技， 另外会介绍10月嘅印度文化艺术节， 同埋睇下黄竹坑点样变成文青嘅新蒲点。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芬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二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城呢位校花校草出身，年轻有活力啊！ 开口错，只不过直接的做人跟自己，人通翻有欲望，机调冲击。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二场将会有泰妹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0月7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系入去博物馆，而且咧就将入场券去拍照留念。 哦，咁啊简单啦，因为小弟其实本身咧都系博物博物馆嗰啲 有卡啊，你 年卡系啦，会员嚟噶， 家庭卡， 家庭卡啊， 咁啊可以 支持博物馆嘅。 你依家已经可以影张相喎，因为你个卡已经有个定位。 张卡喺屋企啊，不过而家影唔到住。 哎呀， 好啦，翻屋企影啦。不过都啱喎，船仔拣呢一个，因为睇到礼拜六日咧天气麻麻地啦，咁啊大家就唔好话喂去下沙滩去下冲。 冲浪啊，唔好搞呢啲啊，因为大风大浪咧，入去博物馆欣赏下都系好事嚟嘅。 系啊，我就系觉得，诶、不如俾大家去室内咁啊，可以学下嘢，又可以增广见闻。 啱啊，之前咧咪话研究咧嗰啲博物馆开做夜缤纷嘅， 哦系， 我自己最期待咧系嗰个艺术博物馆啊，即系美术馆啦，香港嘅美术馆啦。当我哋去到日本又会去啊睇下奈良美智啊嗰啲，咁香港嘅美术馆其实都几多嘢睇，同埋咧佢行咗啲白色凳俾你咧，咪我嚟俾你背脊打卡嘅咁样。咁我好期待如果夜缤纷真系开咧呢啲叫艺术馆嘅时候，可以喺夜晚黑望住维景底下咧去打卡咧， 其实都几浪漫。 系啊，其实咧。藝術館都可以諗一諗咧，就係喺夜晚，即係配合翻夜繽紛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譬如將一啲 art 嘅作品喺夜晚用第二個角度，或者甚至乎咧可以揾一啲就係喺夜晚先至觀賞到嘅效果，視覺效果，令到即係帶出第二種嘅藝術氣質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範疇。 咁啊，睇下點樣去呈現啦。嗱，總之禮拜六日咧唔好外出啦。嗱，天氣如果唔好嘅話，咁啊入下啲室內，去下啲博物館啊，咁啊欣賞下嘢，學下嘢啦。 相信大家都见过榄啦，榄其实最早原来在史前时代已经有噶咯。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佢系点样发明？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其实榄在史前时代应该已经存在的了，但是因为它的主要材料是植物纤维，所以除非是很干燥的地方，例如是埃及的尤法姆绿洲，如果不是都很难去储存到一些考古的证据。榄的外观和装饰变化其实都要去到上古时代才慢慢开始发展出来，一开始其实是中东和埃及出现，后来连希腊和古罗马都有，至于文字记载就要更加迟，人类编造榄甚至要在几千年之后才想到要将这种艺术记录下来。其实榄对人类的意义不单只是普通日常用品那么简单，因为它是少数几种可以以自身短暂的寿命去记录住人类活动发展的见证者。例如和以前的狩猎采集社会是形影不分，最早的农民亦都要在榄的帮助之下才可以储存更加多生产出来的种子和谷物，再运到去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最早的商人创业的时候都要继续利用榄才可以将货物从一边运到去另一边。后来一些的艺术家继续接力将这种日用品变成现在的原创作品，在21世纪继续绽放光芒。 Baby, you can call me if you want to. Shawty, I can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run to. Call me late at night,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you feel right, girl. Come on late at night, hey. Come on late at night, girl. 我想你的脸，但未带雨曲线，只想靠近耳边。Girl, will be 骗我诈骗，你的暗示令你再想一条线。You want more？ 寂寞又孤独，大声答，心知你懂得吗？心跳呼吸，难得这次会认真。Yes, I love you, you know, I wanna touch you, you know, 想要急速降温。眼谁能将你半醉再浮过，太梦幻吧这感觉、yeah、但他竟然有了你这一刻竟往那边走、yeah、你知我会比他懂你，你知我会更捉紧你，你知我爱但你不讲你、yeah can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run to.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it feel right. Baby, you can call me if you want to. Shawty, I can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run to. Call me late at night,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it feel right, girl. Come on late at night, come on late at night, girl.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阿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次。 晨光警示。 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警声。今集我们邀请到来自警务处的 Madam Ada 上来跟我们探讨一下有关青少年经常遇到的网上陷阱，还有给一些防罪贴士大家。 Madam Ada 早晨。 早晨，小白，咁多位听众早晨。 相信今时今日在香港绝大部分的青少年每一天都会上网做功课、打机以及就跟朋友聊天等等。在网上面也有很多立心不良的人或者有害的资讯荼毒他们。喂 ,Ada,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一起讲一下青少年经常遇到什么的网上陷阱先？ 根据警方数字，今年头半年以报称是学生的受害人计算，最多学生中伏的是网上购物骗案，共有674宗，占整体网购骗案数字近一成半。最年轻的受害人得11岁，读紧小学6年级。 11岁呢就中了网上购物骗案，可不可以讲多少少这一单的案情到底是怎样的？ 一名11岁的小六学生去年11月在社交平台看到售卖演唱会门票的贴文，对方声称可以6400元出售两张演唱会票，他呢就找阿妈去帮手转了6400元给对方，但对方收款后呢就失去联络了。 咁即係唔止呃咗个小朋友，仲呃埋佢嘅媽媽。呢啲网上买演唱会飞啊、波鞋、玩具，相信呢喺年轻人世界呢都係好普遍㗎。嗱，有时候呢要分别到底有冇服呢，都的而且确要花啲心思㗎。嗱，除咗网购骗案，仲有冇其他骗案等等係有好多学生受害㗎？ 其实裸聊勒索同埋援交骗案呢两类主要针对男仔嘅案件呢都唔少嘅。今年上半年加埋起嚟就有超过400宗。基本上十单裸聊勒索或者援交骗案就有两单和学生有关。最年轻的受害人都是刚刚踏入青春期的高小至到初中生，分别只得11和13岁。这两名受害人都是透过交友软件 HeyMandy 认识了声称女子的骗徒，其中一位男仔 更加被引诱进行裸聊，之后就被录下片段进行勒索。而另一名男仔就被主动提供援交服务，并游说到便利店购买 iTunes 礼物卡作为保证金。 估唔到11岁即系读紧小学都会堕入裸聊垃圾陷阱、哦。网上交友咧真系要非常非常小心啊！喺交友 App 上面认识嘅朋友都唔可以尽信。 冇错啊，有好多网上陷阱甚至会伸延到实体世界。其中一个例子就系性罪行啦。今年上半年涉及网上交友而同16岁或以下儿童有关嘅性罪行共有24宗，最后生嘅受害人系一个9岁嘅女仔。他在网上认识一名男子之后就被人氹了去个男仔家里，最后呢个女仔就被强暴，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喂 ,Ada, 听你这样说网上的世界呢真的非常多陷阱、除了刚才说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归纳了5类青少年会遇到的网上陷阱，包括网络诈骗、性友识、网络安全、泄露个人资料和网络欺凌。而有不少陷阱都是存在在网上游戏和网上讨论区里面，因为青少年一般都很喜欢打机。为了深入了解这些风险，网罪科就在今年较早前向大概1000名的有玩网上游戏中小学生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 那不知道你们的问卷调查有没有什么观察得到呢？ 在这1000名有玩网络游戏的受访者当中，超过1/4曾经遇过陌生人主动搭讪聊天，当中有近100人曾经被陌生人提出售卖或者赠送网上游戏工具或者武器。有个别学生曾经在购买虚拟货物的时候被骗。 那有没有学生遇过陌生人送虚拟点数、武器等等利诱他们或者对他们企图不轨啊？ 有啊，虽然大约只有50名受访者曾经无偿收到游戏道具、武器、点数等等，但亦有大约30人曾经被要求透露个人资料、拍照、单独出外见面或者在家没人的时候去他们家探望，作为免费拿到游戏道具或者武器等的条件。 传统智慧话斋啦，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不法之徒往往会用少少甜头去令到青少年放低他们的戒心，再一步一步引他们踩入这个陷阱。 是啊，除此以外，在接近300名曾经被陌生人主动聊天的学生当中，有近20%女学生都曾经被对方要求视像或者外出见面，又有近20人被对方要求成为男或者女朋友，或者遭到对方讲关于性的话题。有学生曾经不按照对方的指示或者要求，结果就被对方责骂啦、威胁伤害他们啦，或者他们的家人，以及不断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去骚扰。 其实不论男女都会有性友识的风险的，假如这些青少年未必能够当机立断拒绝陌生人在性方面的要求以及处理骚扰的话，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 是啊，所以玩网络游戏都可以很危险的。另外调查又发现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意识不足，大约有10%的学生曾经被盗取网上游戏账号使用，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曾经跟朋友分享账号，亦有13%的人曾经将他们的个人资料，例如姓名、年龄、地址、就读学校、相片等等，发送给在网上认识的陌生人。尤其是男中学生，他们对保护自己私隐相对是没那么重视的。 我都明白他们有时候跟朋友 share 账号或者个人私隐的心态，他们因为朋辈的压力或者不想得失朋友，又或者是希望借着游戏账号给朋友帮手升级或者过关，但是这样做呢是有危险的，可能会有个人资料泄露的隐患的。 除了上述的网络陷阱，讲起朋友，我们不可以不提第5种风险，就是网络欺凌。 我之前有看过相关报道，入面说到很多受访者曾经试过在网上游戏或者聊天室就被欺凌，他们主要都是遭受到取笑、辱骂，或者就是被其他人公开他们个人私隐，受害人往往都会感到无助、怒怒、担心等等。 是啊，大约有 6% 的受访者都遇到网络欺凌。调查结果亦都显示，学生由小学阶段就已经会面对网络欺凌的问题，情况很令人关注。另一方面，欺凌者很有可能是受害者的同学， 他们未必知道网络上公开他人个人资料有可能会触犯法例。 咁唔知道就青少年面对网络风险，我听讲警方利用咗唔同嘅平台去到宣传以及教育青少年，咁啊直至咧去提高佢哋嘅数码素养，以及咧就系对抗网络风险嘅韧性。不如 Madam Ada， 你又介绍下当中包括啲乜嘢啊？ 好啊，我哋同教育局今年较早前咧就合办咗针对最新网络陷阱嘅教师培训工作坊，最近咧亦都推出咗给家长的信系列，亦推出守网历险网上游戏。同埋举办网络安全比赛。 Ada， 给家长的信到底是啲咩嚟噶？ 我哋警方咧喺六月嘅时候喺我哋嘅守望者网站推出给家长的信系列，提醒家长要留意子女喺网上世界遇到嘅危险。第一期创刊号以暑期高危网上陷阱为题，以真实嘅案例讲解青少年同儿童喺暑期可能面对嘅高危网络风险。包括在网上游戏平台和社交平台遇到的性诱惑、虚拟武器或者角色有关的诈骗、暑期工陷阱等等。八月尾我们又推出了第二封信，讲解裸聊勒索陷阱，希望家长留意在性短信文化之下，青少年很有可能堕入有关的陷阱。 这封给家长的信背后的理念很好、哦、那这个守望历险网上游戏不知道又是什么来的呢？ 青少年在网络世界接触不同的人士，而家长未必清楚了解子女的情况。就着这个情况，为了提升青少年对网络陷阱所承受风险的认知，我们推出守望历险网上游戏，模拟现实中网上世界玩家会遇到的不同挑战，例如交友陷阱、买卖虚拟武器、裸聊陷阱等，等玩家可以亲历其境，以轻松但写实的方法提升他们洞悉并避开网络陷阱的能力。这个游戏成年人都敢玩的，亦都可以在守望者网站里面找到。 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学习到网络安全信息，并且可以提升数码素养，一举两得的真的好、哦。 是啊，这个呢是网上的活动，我们还有实体的比赛给所有中学生参加。 咁 Ada， 你应该讲紧咧就系大湾区青少年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挑战赛咯，一听个名咧就知道系一个大型嘅活动嚟。 系啊，我哋警方联同澳门司警合办呢个大湾区青少年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挑战赛，希望提升青少年嘅数码素养同埋网络安全意识，善用人工智能改善生活，激发青少年嘅创新能力，以及促进大湾区青少年互动交流。比赛入面表现优异的同学更可以参加免费的广州三日两夜网络安全交流团。 诶，听落去相当之吸引，搞到我都好想报名添。不过咧，我就超咗龄啦，所以咧都系留翻啲机会俾啲后生仔啦。嗱，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 ，Ada， 唔知道咧有冇几个避开网络陷阱嘅 tips 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我有四点咧想同大家分享下嘅。第一，千祈唔好轻易相信素未谋面嘅陌生网友，更加唔好贪图佢哋俾嘅好处。见到网上嘅资讯，应该记得做事实查证。第二，谨记保护个人私隐及身体，无论点样都唔应该喺镜头面前裸露，因为任何一个影像喺网上世界发布，任何人都可以储存佢落嚟，要永久移除呢啲影像几乎系冇可能嘅。第三，假如网上有人要卖嘢俾你，或者借住其他嘅藉口要求你转款，记得咧要谂几次先好做呢样嘢啊。第四，青少年遇到困难，唔好净系顾住自己解决，可以揾家长啦或者老师求助，喺你哋身边总会有能够帮到你哋嘅成年人噶。 我仲有一点啊，如果听众收到可疑信息、电邮或者来电，遇到有可疑嘅卖家、交友邀请、兼职或者投资机会，可以用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输入呢啲手机号码、网址、电邮地址、社交账号、收款账号等等，即时评估诈骗以及网络风险。 哇，小白好犀利， 都系平日听得各位阿 Sir 同埋 Madam 分享得多。今日咧就多谢 Madam Ada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网络陷阱同埋应对嘅方法。唔该晒 Ada， 唔该晒啊，小白，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九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五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十六点，美股偏软嘅原因咧都系观望紧咧，美国方面啊，今晚黑咧即系讲香港时间啊，公布嘅非农就业数据啦，睇下会系点啦。至于港股 ADR 咧就干升啊，有得升啊，118点啦，贴士啲啦，睇翻咧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高水60点嘅，睇嚟咧今日升市咧都继续啊，未必打破到个闷局啊吓咁啊！股票市场嘅资讯咧就转过嚟开始再同大家 update 一啲啦。至于咧呢个时间咧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点解啊？ 就唔系神哥 morning call 吓咁啊！但系有一个咧就系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咁啊几时咧就会喺10月13号星期五，即系下个星期五咯。咁下个星期五嘅晚上7:30至到10点咧，就会喺我哋香港电台啊，咁啊广播大楼1号录音室嗰度咧就举行嘅。咁我哋咧就需要咧系登记啲听众噶噃。咁所以如果听众咧系好想哇喺呢个靓歌再重聚嗰度咧，即系听到耳仔都出晒油嘅话咧，咁就可以打翻上1872388啦。有问题嘅，啱咗嘅话咧，我哋有20个嘅 quota， 系 咁可以俾大家咧就争夺啦。好啦，问题嚟啦， 紧张啦。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几时举行啊？ 系啦， 头先啱啱讲完个答案噶啦，讲 咗几廿次啦， 咁啊系时候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入边，电话旁边啊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睇下呢个星期啲新闻，除咗关于足球之外，英国又有，香港又有之外咧，比较近榜同法律有关，以乜最高学府Hong Kong U 啊， 哎呀， 又话要校长都话揾律师喎、 啊。哎呀，咁啊呢单事件咧真系牵连甚广，话晒咧间学校都有头有面啊，有 ranking 噶、啊。 系咯，天子门生嘛，以前啊，好多家长都恨啊，希望啲细路咧即系可以读到上去啊嘛，贵族噶嘛呢啲学府。 系啊，系啊，系啊。 不过咧就系、勾起一啲记忆，就话成20几年前啊，都系香港大学、有个民调风波就又系闹到风风雨雨嘅。咁啊，当时咧有个特色咧，唔知系咪叫做就搞咗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嚟。 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都听咗好多年了。 系咯，即系有啲似之前嗰啲咩海难啊，各样嘢。 系啊， 咁啊，政府觉得需要调查，咁就安排咗个委员会啦，咁嘅样啦。咁啊，揾大法官啊，资深大律师啊，同埋啲当时啊陈王瑞都走去坐晒呢啲咁嘅法官位置啦，去审议下睇下咩事干。咁另外一个特色咧，当年就系因为好似第一次直播啊。 哇！ 聆讯 波啊！哎哟， 即系喺电视面前见到咧，因为好多相关嘅单位定系人士咧，都系揾咗个资深大律师代表。 哇！如果做直播咁，咪好似一号皇庭定二号法庭咁咯？ 系咯，而且冇 take two 喎，系咪？佢可以邓特希话等等再 take 10 take 咁，一 take 过仲系咩？一镜到尾系嘛？咁所以咧，边位系？口若悬河啊，系咪叫雄辩滔滔？定系有边啲人可能咦有啲口窒窒咧？系即系啲观众一目了然啊！ 哇，咁啊，当年真系唔识睇嘅觉得闷啦，识睇嘅多嘢睇啦。 系多啲细个啦，唔记得晒咯。 我都忘记晒啦，我都 谂起啫咁嘅样。咁但系讲起咧，就话又学府又成咧。呢啲大学咧，香港可能唔知系咪就冇咁跟足英国啲传统咧。咁以前英伦嗰啲咧读大学咧， 啊、都要啊啲學生啊執到好試整翻學噶喎。 嗯，係喎、哦，諗翻起咧，即係見嗰啲典籍咧，都好似係喎。佢哋嗰啲衫成日都係一時又紳士，一時又有啲好似馬球風咁樣，好多古靈精怪噶、哦。 問翻啲前輩咧，就係開始嘅時候咧，就香港大學咧就似乎係法律系咧，就比較跟得足啲啲學生要。啊！着西装上堂啊 哇，犀利！ 咁但系讲翻起就咦啊，上一轮提及咪啱啱有个前嘅行家 吓， 咁啊俾调查当局招呼嘅、 嗯，记得记得吓。 系啦，睇翻报道佢自己读啊，即系英国嗰啲咁嘅中学咧， 嗯， 啊呢啲真系贵族啦。咁啊翻学咧就唔系牛记粒记， 啊、 又唔系话整个校章咁简单嘅。 吓、 啊，咁啊要着嗰啲叫咩 stripes 啊嗰啲。嗰件咁嘅外套仔咧，有間條噶嘛？ 哇，望起上嚟都係貴價好多喎、啊！而家香港好多大學生都係牛記粒記翻學嘅啫喎。 係，而家今時今日即係咪亞熱帶啦？咁啊，啲衣裝有啲唔同。咁仲要戴個煲呔仔，仲有一隻草帽啊！喂，唔係嗰啲咩巴拿馬啲，而係啲扁扁地嗰啲咧。 啊！哇！ 成班小朋友著埋條短褲長襪咁出嚟咧。家長望到都滿心歡喜啊！ 厲害厲害，身上面都唔知有幾多係真皮添啊，勁啊！ 咁喺香港咧有個行家咧就係英倫過嚟噶，咁原來佢細個咧啊都好貴族喎，有張照片咧，佢咧就係又係著成咁上下啦嚇，戴頸帽就同埋查理皇帝啊嘛！ 哇，咁厲害！ 查理斯王子嘅時候咧，細細個排隊影相咁啊，真 哇！佢哋同窗嚟噃。 啊，系嘅，曾經係嘅，不過而家就喺香港嘅執業啦。咁、 啊啊、 所以佢成日同人講：喂，我貴族嚟嘅 blue blood 啊。 咁又可以嘅，咁可以咁講，咁佢有相為證啊，真係勁嘅。 嗱，咁大律師呢個行業咧，以前嚟講咧，即係我相信以前嚟講咧，都相對地係。貴族啲噶嘛，其中一樣嘢就唔准追錢啊，即、就、係、是、認真貴族嘅啫。個袋有錢就係咩啫？咁你知百幾年前咧先係坐馬車噶嘛？ 係啊係啊。 嚇、啊，咁嗱入到庭咧，嗰啲咁嘅衣裝咧，就可能好多聽眾都見過啦。咁有時以前阿師傅上庭之前係穩陣啲，數齊四樣，就唔係盜疊袈裟喎。其中要件袍啦。個 wig 咩假髮啦，所以佢哋叫 wig and gown 就咁叫啦。咁但係仲有個 collar 噶，你知道咪有個尖尖地嘅佢哋叫 wing collar。 我知道係。 咁然之後就個 band 嗰啲口水肩咧，抌兩條出嚟嗰啲咧。 我嗰個中文都可以叫口水肩啊，嗰個。 好多人都咁叫嘅，行內都嚇。咁啊，四樣嘢唔好攞漏，攞漏咧就瀨氣。 如果攞漏咗又上咗庭嘅，唔覺意少咗件，咁唔知法官大人會唔會同你講醫生不整啊？不如就俾一避直先，下次先再上庭。 以前尤其是啲洋法官咧，見到你醫生不整咧，佢就唔係話你直接著得唔好嘅，佢話 I can't hear you， 我聽唔到你講嘢，當你透明嘅不存在。 咁啊陰功啦，場官司又繼續嘅，但係阿官大爺就完全聽唔到啊！嗰場真係白開啊！ 咁啊，幾大都問人借都借一件翻嚟笠落去頂住先啦。咁啊，亦都細節少少講下啦。咁佢以前咧，佢哋啲嗰個領嗰 wing collar 啱先提及嗰個咧，就唔係黐落件衫度嘅，即係佢係要分開，好似個領咁嘅樣。即係啲假領咧，可能有啲人留意過就係、是。咁而嗰個恤衫本身呢個領咧，得個一寸。寸半高嘅啫，有啲仲短啲咁，一前一後咧就整兩個窿啦、就套啲銅鈕又好，膠咧好嗰啲咧，就係、是、當著好出衫啦，咁、就然後將個假領咧、就套落去，一前一後咪拍落去咯。 哦，咁啊做到 初初著唔習慣咧，就會頂住喉嚨講嘢都唔識講啊。 咁啊變咗企領咯。 係因為好似話咧，就以前你知百幾年前啲出衫咧，就冇啊啲咁嘅。製衣技術冇後來咁昌明啊嘛，冇咩風壓領啊，又亂張燙啊咁啊想，講開又講咧，就今時今日問下，唔好話啲媽咪啦，可能有啲媽咪嘅媽咪都未試過張衫噶喎嚇， 係喎、 我細個就有啦，揾啲 starch 嘛，成件恤衫擺落盆水度裏邊啊，倒咗啲漿粉啊，張到硬刮刮咁啊樣掛翻起身，晾噶喎， 咁著起上嚟嘅時候咪成個機械人咁？ 少少啦，不過著著下就軟熟翻嘅，細個都捱過唔少日子係咁噶啦。 係今時今日，大家洗衫咪掉翻轉噶啦，落油順劑噶啦。 咁啊，仲更加有啲清新味道系嘛？ 系咯， 唔使一齐即系搭 lift 嗰阵时要挨啊！咁嗱，咁嗰个上庭嘅衣装咁样啦吓，落咗庭啊，总不能咧即系贻笑大方噶嘛啲衣服。咁所以你话八几年嗰阵时咧，睇翻啲图画啊啲记忆技术咧，咁啊落咗庭咧，因为啲 barristers 都系 gentleman 系啊嘛， 系啊， 着衫系啊。咁啊，所以就着到咧，即系要戴 top hat 喎，即系好高身嗰啲咧，魔术师嗰啲啊。 系系。 咁啊，自不然就算唔系燕尾服咧，都系要着嗰啲咩缰啊吓。 嗯。 咁啊，即系三件头啦，类似，不过就唔系而家见嗰啲啦吓。 嗯。 里边嗰件咧就唔系对襟噶。 系。 啊，就孖襟。 哇！ 又靓啊！ 其实佢哋就咁出街咧，都要着到咁衣冠骨骨嘅话咧，其实都真系几大压力的。要唞唞嘅话，都几难唞。 嗱，咁啊，先讲咧就头先呢啲形容咧，就成百年前嗰阵啦，真系坐马车攞支士的啊，哼下个车就开车嗰啲咧。啊，咁嗰啲即系睇翻咩《傲慢与偏见》啊，李安导演嗰套电影，Mr. Darcy 嗰啲。嗰啲衣裝咁後期咧就改善或者改良啦，都係三件頭。咁啊，你見佢哋咪前面抌咗條陀錶鏈嘅？ 哦，係啊，係啊，記得啊，係 嗰啲咩 Albert Chains 啊，咁啊有 double 有 single 咁啊抌翻個 fob 出嚟下邊。 喂，咁手套係咪要戴嘅？戴做咩？ 嗱，我見佢哋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即係都係當時嘅風氣嚟嘅、不過英國。温度同香港比你大家都對啦，即係東南亞地方啊。 係啊， 咁嗰度本身就算唔係嗰個衣裝嘅需要嘅温度都有需要啦。 咁啊，梗係啦。 是的，就當時佢哋嘅習慣 gentleman 要攞嘅嘢嚟嘅。 係，即係有冇用實際用途都要有喺度噶啦。 啊，佢有某些會社參加啲儀式咧，必須要戴白手套添。 哦， 嗰啲有機會先至。傾談話啦，咁 係 啦。到後期咧，佢哋改咗又真係三件頭，咁出邊西裝咧又長啊，有啲望下啲西部片嗰啲咧，長長地嗰啲 frock coat 啫，就變咧做而家類似而家啲西裝啦。 係就 咁，但係戴帽咧又多咗一種喎，就唔係 top hat 嗰啲叫包啦 hat， 即係圓圓地嘅，係咁啊有少少帽邊嗰啲咧嚇。咁啊我寫字樓有一位同事洋人啦嚇。啊！法籍非洲人啊，特別咪成個白人咁樣嘅，佢就話開頭嚟香港咧，佢都因為見啲個個都戴啲整頂包啦 hat， 後屘戴戴下，哇！香港咩即使冇咩尼洛嘅現象係嘛，即係亞熱帶地區嚟噶嘛， 係啊， 咁啊唔使厄爾尼洛都唔好啦， 都有翻咁上下温度噶， 系咯，咁啊三件头都变两件啦， 梗系啦，你真系三件头嘅话生热痱噶， 系咯吓，只不过咧就系、是、可能电视渐高咧吊带就少不免噶啦，呢个好方便， 系、 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知打横嗰条皮带咧，人画个漫画咧好笑噶嘛，咁有个人嘅肚腩咁样正常嘅话咧，个皮带扣咪水平咯， 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咧系攬得條褲頭高啲咧嚇，以前見到你有啲高人啊高官都咁著嘅，好似有個娛樂大亨都係咁嘅喎，個皮帶扣比向上，褲頭抽得高啊嘛。咁但係如果褲頭一低嘅話咧，就向下就隨時箍唔實噶啦。咁 係今日 吊帶就冇咗呢個問題啦。 吊帶戴起上嚟又舒服啦。 咁啊，所以今時今日咧，真係如果要去法庭咧，多數都係。撑住嗰件单吊西，去到有啲空调嘅地方先好着，唔系真系要查热痱水啊。 系啊，咁啊，大家咧就上到庭，即系如果有啲咩事上庭嘅话，咁啊，除咗留意下啲诉讼之外咧，仲要留意下啲时装，到底今时同百几年前有啲乜嘢分别啦吓？ 时装就系啲女士啦，好多啲女律师、女大律师穿金戴银，大家都可以欣赏下嘅。 咁犀利，咁要去观摩下啦。唔该晒，大总系。 唔該曬，小白。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船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 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啦，咁我哋又请嚟阿昌啊，早晨阿昌，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参访团啊，哇个名好长，其实讲咩嘅咧？ 系咯， 就系一个参访团啊，系学生哥，一啲中学生咧，我哋好多时都听到佢哋暑假咪会跟学校啊，跟一啲机构啊，翻国内嗰度去交流啊，去认识一下国情嘅，就好多时我哋都唔知佢哋其实发生过啲咩事，佢哋参观过啲咩地方，学识啲乜嘢，成长喺边度。嗱，今晚呢个节目咧就可以大家一一睇一睇啦。咁啊，节目主持人啊，阮仲阳啊 ，Brian 咧就系今次呢个参访团嘅领队啊。佢咧就带咗50位咧嚟自呢个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优胜学校嘅中学生。咁啊，喺刚刚个暑假咧就去咗北京同埋厦门参加呢个参访之旅。 嗱，呢个几多地方噶？ 系咧，嗱，呢个参访之旅好特别啦，即系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专员公署精心策划。咁啊，志在咧就希望从一个外交嘅角度出发啦，等啲学生咧啲学生哥啊感受一下咧国家嘅发展精情，加深认识祖国嘅认识等等。咁啊，今晚咧嗱，头先讲过啦。有北京同埋厦门嘅，今晚呢一集第一集就带大家睇下佢哋去北京4日行程里面玩过啲乜嘢，睇过啲乜嘢啊！ 我有啲兴趣、哦，尤其是咧，我见到佢系会参观唔同嘅博物馆啦、啊，或者一啲科技公司，甚至系哇呢、這个我最想睇，就系有呢一个嫦娥之父之称嘅叶培建教授咧，系会分享一下中国嘅航天史啊！其实我都觉得中国好厉害，呢、這个航天科技，成日都有一啲火箭啊、卫星发射咧，其实。我即作为香港人都觉得好骄傲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好似全世咁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中国嘅航天史咧，就记得留意7:35嘅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参访团啦。去到10:30咯，中国梦的故事系讲咩嘅咧？ 嗱，呢一个纪录片系列咁啊，唔经唔觉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呢一个咧系用国际视野去解读新中国成立以嚟嘅中国嘅故事啦，咁啊中外联合创作团队，咁啊搜集咗好多好珍贵嘅素材翻嚟俾大家睇下嘅，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翻返去近啲年代，2014年，即係讲返9年前啦，咁啊中国中央电视台呢喺原来喺中国嘅几个火车站嗰度呢，就包括嚟西安广州沈阳站嗰度推出咗第一个叫做春运聊天室。呢、這個春運聊天室係咩嚟嘅呢？就是、原來啊，只要你願意咧，普通人啊、普通乘客、旅客咧，經過你走入去呢個聊天室，就可以對住鏡頭講出自己新年春運啊嘛，新年嘅願望咁話，咁咪係啦，咁啊自己對住個鏡頭講自己嘅心聲出嚟。咁啊呢一個節目咧，今晚就會搜集咗好多好多中國唔同嘅普通人啊、尋常百姓，聽下佢哋喺2014年啊，其實有啲咩新年願望咧？都是标志住一个年代的其实一人民面向啊。咁啊，今晚大家有兴趣可以嚟睇一睇啦。 咦，如果是阿昌，你见到呢一个聊天室，你会不会入去呢？ 我想我会拱人入去，因为我有啲对镜头怕丑啊，所以我 冇可能嘅。你做电视部点会对镜头怕丑嘅啫？ 所以我咪做幕后咯。所以我真系未必有勇气去做呢件事啊。 哦，咁但系又几得意，即系如果系我应该会试下入去讲嘢，因为咧如果喺内地咧。我应该是会讲普通话的嘛，我真的没试过用普通话讲新年愿望。 新年愿望吓， 系啊， 你而家可以练定，下日遇到你可以喺新年嘅时候你入去试一试啦。 系啦，咁啊，我都几有兴趣或者睇下，其实我觉得讲得啱，其实系可以睇到一个时代嘅转变。即系而家2023啦，嗰时都2014年，都差唔多10年前。十年前 个世界唔同晒。 系啊，即系大家系点样谂咧？会唔会其实定系都系嗰啲最 general 嗰啲身体健康啊、 世界和平 啊，系啦嗰啲。但系嗰啲啊真系永远都啱噶，其实过咗疫情。 啱啱啱啱。 系啦，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就记得留意10:30嘅《中国梦的故事》啦。去到10月7日嘅星期六，咦？港台电视32有咩睇咧？ 咁啊，港台电视32咧，继续啊为大家咧送俾香港超级联赛啊，咁啊港超联今季，咁啊刚刚我哋香港队咧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即系突破到好多之前咧未去到嘅高度，咁啊大家请力继续啊去到支持我哋香港嘅足球员，咁啊港台电视32日星期六，即系听日晏昼5:50会送俾大家一场大战啊，就系、是、李文对冠中南区，李文同冠中南区呢两队咧暂时咧。都是全胜的，李文踢那四场，南区踢那两场全部都赢了，所以李文现在暂时排榜首排第一，南区排第三，所以这一场大战都相当瞩目。港台电视32会跟大家现场直播，记住听日就5:50啦， 冇错啦。咁同埋呢个节目咧，只系有电视嘅直播，系唔设网上面嘅直播同重温嘅。咁所以大家就记得留意住港台电视32啦。去到星期日咯、咦，仲有7:35系咪有杭州第19届嘅亚运会闭幕式咧？ 冇错，咁啊，港台电视32咧就之前送俾大家有呢个开幕式，所以咧星期日咧。呢、這個杭州亞運啊閉幕啦嘛，亦都會送俾大家有現場直播呢一個閉幕式嘅。咁啊，香港隊嗱，而家杭州亞運都仲未玩曬啲項目噶嘛，但係到而家為止咧，香港隊嘅成績相當好啊，咁啊有好多面獎牌噶啦。咁啊，應該咧呢個香港隊嘅參選嘅運動員團隊啊，嘅氣氛相當之好。咁啊，喺呢個閉幕禮上面咧，大家一齊去感受下佢哋嘅歡樂，亦都咧。睇下咧呢個閉幕式有啲咩精彩嘅表演啦，咁啊，所以記得要留意星期日晏晝晚上7:35有呢個杭州第19届亞運會閉幕式啊。 係啊，今屆香港嘅運動員咧係真係滿載而歸嘅，我會話 係啊， 係即係每一個好多個項目入邊都有獎牌啦，就算冇獎牌都好，其實你都見到佢哋係好努力咁去比賽，希望為香港嘅爭光。咁所以咧閉幕式都係一個類似哎呀完結啦咁啊，我哋一齊喺呢個 moment 咧係多謝翻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咁努力去參加比賽嘅。咁今日唔該曬阿暢啦，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住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今日嘅 Good Morning 咧，就再有多一样嘢提供啦，就系咧呢个公共广播95年啦。头先小白都有讲啦，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啊！咁当然啦，你听到靓歌呢两个字咧，梗系由我哋嘅Albert O O 水平啦，送上靓歌啦， 唱出嚟嘅靓歌再重聚。 系我中意听呢、這个夜晚黑嗰、那个一生多匆忙。就似煙花 哇！ 即時咧，你知道香港人幾中意睇煙花啦， 係 有幾咁匆忙噶啦， 心入邊個心入邊即刻有煙花嗰個感覺， 冇錯啦。而喺我最匆忙， 幾咁匆忙都已經 relax 啊！ 真係，所以每一日咧聽到 Albert 唱呢一隻歌嘅時候咧，就話俾小弟聽，我要休息一下啦， 係 relax 下啦，一日開始完結啦咁樣嚇。咁提提你呢個活動咧，10月13日咧就會舉行啦，亦都係。个答案嚟嘅咁啊，个问题好简单啦，就系、是、公共广播95周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几时举行啊？头先主持人讲过啦，咁啊，继续打嚟1872388啦，咁我哋嘅P A 同事咧已经喺出边咧摸落紧鼓啊，默默手咁样，默默听大家嘅电话啦，咁啊，都依家仲有名额、哦，我睇到系咪啊？仲有、哦，仲有啦，仲有一个。冇啦，原来嗰一个都冇埋啦。 係、哦、啊， 系啦，所以咧，即系藉住呢个时间，大家唔需要再打电话嚟啦，因为咧。我哋嘅名额咧已经送晒啦，靓歌咧可以今晚再听。Albert O O 欧瑞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5:00到夜晚8:00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当小犬未来一两日靠近珠江口一带的时候，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稍为减弱。小犬的环流比较细小，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小犬的强度和同香港的距离。 民建联新任主席陈克勤提出推动民建联转型成为治理型政团。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建制派以往主要在议会和反对派斗争，但是新选制之下每位都属于爱国者。民建联要调整角色和定位，和特区政府合作推动和协助达至良政善治。陈克勤解释，民建联要承担起治理或者管理好地方的责任，除了评论施政，亦都要提出建议给政府考虑，协助政策落地。不过他强调，推动落实政策措施首要责任在于政府，民建联只是属于辅助角色，绝对不是左右政府施政。作为行政会议成员，同时身兼政党主席，陈克勤说，如果出现政党和行会立场不一致，他会向党团召集人申请豁免，但是相信出现这个情况的机会较微。政府表示，啟德郵輪碼頭今日上午有郵輪停泊，預計旅客落船高峰時間是上午9:30至10:30。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一帶一路倡議具有廣闊發展前景。普京在索切出席俄羅斯智庫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年會，他在回答新華社記者提問的時候說，中国经济保持增长，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俄中两国正是推动落实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普京强调，俄中双方不会建立任何小集团，而是对自己周边发生的事被迫做出反应。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9:00，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1.8度、东经117.7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星期日和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0%， 一套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65点，升251点，总成交金额45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4.6升4.8，友邦保险67.01是升1.15，美团107.9升2蚊，盈富基金18.08升2.4，阿里巴巴82.4升1.05，恒生中国企业60.32升7.6，比亚迪股份233.4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48.6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1，人民币7.311，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1053点，跌21点。港金报1701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73美元，卖出18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方向隧道入口范围仲系比较多车啲嘅。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多车冇乜龙尾。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的龙尾在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港岛路面方面，受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而家柴湾的耀兴道来往方向同埋赤柱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的唯一行车线咧，继续系要封闭。赤柱的黄麻角道近住圣士堤反弯嗰段啦，同埋石澳道来往方向近住歌连臣角道至到烂泥湾的停车场部分行车线咧，暂时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啊，经过呢啲地方嘅时间咧，大家请特别小心啦。九龙方面咧，而家沿住观塘道东行线去伟业街天桥方向，近彩石里至到龙翔道钻石山段就仲系多车。新界屯门公路交通就回复畅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就桃园围嗰段比较多车一啲。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繁忙嘅，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马场附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就左转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比较多车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杭州亚运报时， 港队喺杭州亚运增添一人一铜。年仅21岁，首次参加亚运嘅陈善玉在壁球女单项目夺得银牌，而港队代表刘慕常就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夺得铜牌。国家队在空手道女子组手68公斤级项目赢得金牌，田径项目男子马拉松取得一金一铜，女子马拉松得到一面银牌，男子自由式轮滑速度过桩比赛获得银牌，女子手球比赛国家队取得铜牌。龙舟项目分别在男子组以及女子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夺得金牌。 香港电台紧贴杭州亚运， 周末大电影《辛亥革命》。 晚清末年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达危急存亡之际，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决心以革命推翻清朝。 对于中国而言，封建意识积毒太深，只要皇帝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推翻旧的制度。 当今世界列强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中国岂能不思革命？ 这是2000年来的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 周末大电影《辛亥革命》， 10月8日星期日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眨下眼就到24节气中的寒露，有时因为寒流南下出现一些阴雨天。 秋燥时节而多食甘淡滋润的食品，例如芝麻、蜂蜜、梨、杞、银耳等油润食物。 秋高气爽，仲好适合登高远足添，不如你陪我一起行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 Up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 Up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愉快感觉令人清晨，发出资讯 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9:41啊，继续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仲有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紧嘅。不过呢个时间咧，喺安全嘅地方，当然啊，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先啦。早晨，早晨， 早晨，苏 生，苏生， 早晨，你好，早晨，多位， 你好啊，苏生，有咩同我哋倾下咧？ 我冇啊，想透过今次点唱系俾个女女祝佢生日快乐啫嘛。 哦， 女女几多岁生日啊？ 女女叫咩名啊？ Casey， 七岁咯，七岁啦，哎呀，想我哋讲生日快乐定系 Happy Birthday？ 摊出边我未睇到， 无啦，表讲日文系咪啊？咁都好，咁啊，生日快乐啦，总之咁啊，都要喺个过程入边都多谢爸爸啦，咁啊，努力努力搵钱啦，撑住头家啦，咁啊，你都功不可没嘅，系咪啊？ 嗯， 会去边度？会去边度庆祝啊？我想问潘生。 今日会去影全家福咯。 哦，即系等佢放学就去影全家福系嘛？ 系啊，跟住去花街食饭。 花街食饭，整定啲靓餸俾女女食。 有个天使婆婆帮搞嘛。 哇！人生胜利组啊， 外母大人系咪？外母大人负责煮饭啊，你负责俾外送钱咁样系嘛？ 平时 Casey 妹妹中意食啲乜嘢餸啊？佢？ 佢今日话想食啲意粉啊，食下啲寿司啊 ，pizza 嗰啲咯。 哇，大杂烩噶 ，fusion 菜噶。 系啦，呢啲婆婆都整到。 诶，买有啲系自己整，有啲系买嘅。 吓亲我，唔系啊，我见你头先讲日文咧，我以为你婆婆系寿司师傅嚟噶，佢呃一呃俾你，好似做到 omakase 咁样。 系啦，跟住转头又整 pizza 焗埋俾你咁样，原来屋企仲有个炉嘅咁。 哇！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礼物方面有冇准备定啲乜嘢送俾佢啊？ 哇！带佢，咦？带佢住酒店去 vacation 噶咯喎，已经 哇， 好锡女。 依家咧啲酒店咧都好好啊！如果你咧事前 book 咗咧，咁你同佢讲话屋企有成员生日咧，咁佢哋咧有阵时会帮你decorate 啊，即系叫做布置一下啦。咁又会写住 Happy Birthday， 卡都有一张嘅， 系啦，或者你嗰啲主题乐园嗰啲店都有翻一两只老鼠公仔喺度俾你交下差嘅，系咪类似都系咁噶？潘生，我想问下。 阿苏生， 阿苏生，苏生系嘛？ 就应该就系、是，未知，等佢到时先至俾个 surprise。 我有 surprise 嘅， 系 啦。哦，咁啊好，咁但系嗱，我想问七岁咧，依家系咪需要都喺个学业嗰度睇得好紧嘅？ 七岁系二年班喎， 系嘛？ 系啊，二年班啊，紧唔紧啊？都好彩，学校都唔算太压力太大，所以都系慢慢适应中，我都 OK 嘅。 学校压力唔大咧，你有冇俾压力佢先得噶？ 我梗系有少少啦， 一问就知 少少紧有嘅。不过睇到阿老豆咧，都系锡住个女嘅， 要啦要啦要， 心肝宝贝嚟嘅。 系啦，又带佢玩，又准备定啲美食咁样。其实屋企人嘅陪伴咧，已经真系嘅最好嘅礼物嚟嘅。 嗯， 呢个好紧要啊！ 大家开心啦，咁样咁啊，希望你呢个去酒店玩又开心，跟住翻去婆婆屋企食饭又食得开心，切蛋糕 又 开 心，寿司又有披萨，仲有意粉， 系啦， 哇， 乜都有啦， 乜都有啊， 好，咁 炸埋薯条俾佢啊， 系啦， 生日啊，唔怕热气嘅， 好啊，好啊，咁啊 ，OK， 好， 送呢一只歌俾你全屋企人啦，好嘛，多谢你电话， 拜拜， 好，下次再倾啦，苏生，拜 拜。But I'm stronger. You thought that I'd be broke without. Nothing less of happiness. I'm better than that. I'm not gonna blast you on the radio. I'm better than that. I'm not gonna lie to you in your paleo. I'm better than that. I'm not gonna hate you in the magazine. I'm better than that. I'm not gonna compromise my Christianity. I'm better than that. You know I'm not gonna diss you on the internet. Cause my mama taught me better than that. I'm a survivor. I'm not gonna give up. I'm not gonna give up. I'm gonna work harder. I'm a survivor. I'm a survivor. Keep on surviving. I'm a survivor. I'm not gonna give up. I'm not gonna stop. I'm gonna work harder. I'm a survivor. Yeah. Make it. I'm a survivor. Keep on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主要是一啲咧好家常便饭嘅餸咧，其实都系好事。但有阵时家常便饭嘅餸咧，要煮得好嘅话咧，都需要啲技巧嘅。 系啊，即系譬如蒸肉饼咁啦。 系啦。 我去过其他朋友屋企食蒸肉饼咧，就真系麻麻地。有阵时有啲茶餐厅啲午餐 B 咧，譬如咸蛋蒸肉饼饭咧。都会蒸得难食嘅， 哦，系啊， 喂，肉饼都蒸得难食咧，呢个真系搞唔掂， 可能系一两个步骤咧就处理得唔系咁好，咁其实出嚟嗰个差异咧都好大，即系正如火箭升上去月球咁样，咁你知你争个 angle 零点几嘅上到上去，完全两回事啦，咁样。好啦，今日想讲呢个家常便饭咧就粉丝。蒸鱿鱼，即系蒜蓉粉丝鱿鱼咁样啦。 好中意呢一味， 我都好中意啊！咁啊，整嘅时候其实都相当之简单。咁啊，梗系准备定鱿鱼啦，咁啊，亦都准备定蒜蓉啦。其实蒜蓉咧，你中意系自己自制嘅又得。其实坊间嘅咧，你可以用坊间嘅都可以。 即系嗰啲熟蒜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 抌落去唔使搞咁多。 系啦，你中意嘅话咧，可以搵啲现成嘅，或者自己咧就再另外再炒香个蒜。或者先炸一炸个蒜，再摆埋落去，咁啊，梗系更加野味啦。好啦，咁啊，鱿鱼点整咧？咁啊，买个嗰啲长嗰啲鱿鱼桶啦，咁啊，或者又买即系成只原只嘅，咁啊，清洁咗佢。咁佢嗰个鱿鱼身咧，即系佢上面嗰个鱿鱼桶咧，你系将佢切，咁啊，将佢切成即系望起上嚟一圈圈咁样啦。 其实鱿鱼咧，有阵时如果唔繁忙咧，有啲姐姐都肯帮你处理埋嘅。 哦，佢简单帮你劏， 系啊， 佢帮你劏就系将入边嗰条骨起咗出嚟啊， 同埋搣咗个衣咯，即系佢嗰啲皮啊，有啲。污糟皮咁样一嘢扯落嚟，咁你就可以令到嗰个鱿鱼白雪雪少少。我都煮过一两次。 系啊，你同阿姐姐讲，你话阿靓姐啊，哎呀，我今日咧我唔系好识整呢一个咧餸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先处理咗佢？你通常咁样即系氹佢两句咧， 佢就会嘅， 都会嘅。 咁啊，靓姐就话好啊，我想埋你屋企煮啊， 欢迎啊，欢迎啊，靓姐， 讲笑啫，唔会嘅，好忙嘅，系啊， 系啦， 冇呢啲事发生嘅。 咁啊，跟住佢啊帮你处理咗佢啦，或者你自己整啦，咁啊。啲骨啊整走晒佢啊，嗰啲衣啊整走晒佢啊，咁个须咧你都要即系，譬如佢嗰啲眼位啊，你都即系整翻干净佢啦。好啦，咁你基本上咧就处理咗呢一个嘅鱿鱼干净咗啦，咁亦都可以咧就准备噶咯。准备定啲咩咧？准备埋浸埋个粉丝啦。咁啊粉丝你就可以准备咗浸完之后，你放喺个碟嗰度备用先。好啦，其实咧呢个味餸咧真系好容易整嘅啫，因为你将个粉丝放咗落个底嗰度啦，然后个鱿鱼亦都系。 真係躺平咁放喺一個碟上面，放喺上面得㗎啦，唔使做其他嘢㗎、 嗯。 好啦，然之後咧你就繼續蒸佢，咁啊蒸佢啦。有啲朋友咧個做法會咁樣嘅，分兩種唔同嘅節奏蒸嘅。佢可以先落少少嘅豉油喺個底，好少，咁啊浸一浸佢嗰啲豉油，等佢調一調味。因為有啲人咧就未必淨係中意後加嘅，中意咧連埋佢嗰個有嗰個蒸嘅感覺一齊咧就放埋入個豉油入邊， 浸到落去個肉餅入邊。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如果你唔中意滲埋入去嗰個魷魚入邊嘅話，咁你之後先加啦。咁你總之就大火蒸佢，蒸佢幾分鐘。好啦，蒸佢幾分鐘，然之後咧，咁你發覺嗰個嘅粉絲同嗰個魷魚都已經淋曬啦，咁你就可以加生抽啦、蒜蓉啦，或者係落埋啲葱花喺度。 呢個係我最中意嘅，其實即係近呢排嘅 power pack 啊，即係小白嘅餸菜入邊 power pack， 因為佢一路講咧，一路煮咧，我已經係開始好流口水啊！即係小白有陣時會講啲甜吃嗰啲咧，我依家咧人咧踏入呢個年紀，慢慢地中意 小食甜， 小食甜啊， 中意食啲野味 麻得佬咧，係中意啲鹹鹹地啊，啲可能兩杯到肚好送走。但係咧，你呢個咧送飯都好、 啊，送飯好啊！咁、因為嗱，頭先我哋蒸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加咗蒜蓉啦，我自己就會加埋辣椒嘅。 係 好啦，咁你仲好食喎，咁樣 梗係啦，加埋。啲辣椒自己切絲咁放埋上去蒸咧，咁真係好香啊！ 喂，你可以咩啊？你同佢住得咁近，你可以叫佢包你飯送，你俾翻少少錢啊，小白咪得咯，係啊， 係啊， 即係俾翻伙食錢啊，意思。 佢成日我 咪踩單車過嚟咯。 我成日聽佢講話，佢煮啲咩俾佢啲小朋友食啊，又炭爐啊，又話點，又話整一次身咧，我話。其实我可唔可以去你屋企食饭啊？ 可以嘅，摆低少饭钱啊！ 刺身都要多谢我楼上嗰位，因为咧佢成日有阵时出海钓鱼，跟住攞翻嚟俾我刺身嘅。好啦，呢个题外话啦。咁啊，嗰个鱿鱼头先用蒜蓉加埋辣椒一次个蒸啦，咁啊大火蒸咗佢几分钟啦，搞掂。咁然后就喺后期嘅时候开咗盖之后咧，就再加呢一个嘅适量嘅生抽。好啦，个重点咧，你记住攞另外一个镬仔。咁倒啲油落去，咁嗰个油呢你可以再加啲蒜香喺入面嘅，咁煮到佢滚。煮到佢滚之后呢，当你嗰个鱿鱼呢蒸完出嚟之后呢，就攞嗰个滚油呢去爆一爆嗰个嘅鱿鱼个面嗰度，连埋嗰啲蒜啊或者葱嗰啲一次过呢将个野味推到最高峰。 哦、 哇，咁跟住就真係送饭又好，粉丝又好，就咁食都好啦、都系变成绝好嘅味道啦。 係啊，咁留喺屋企煮下嘢食都系啱啊，见到嗰、那个风暴呢有机会啊下昼五点零钟有啲变化咁样啦，咁到时就听实电台啊电。自己唔同嘅广播啊！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嘉明咧就讲过，佢在前一晚咧就有睇到 Charlie Puth 嘅一个演唱会啦。咁、令我勾翻起咧之前睇演唱会嘅唔同经历。 我就睇 Love 系嘛？ Love 啦，咁令我谂起我嗰阵时就话啊，我系第一个嘅外国明星，即系谂下，咦唔系，其实我之前有睇过一啲户外嘅音乐祭咧，我系有睇一啲台湾嚟啊，唔系啦，韩国嚟嘅歌手， 即系 Coverfab 嗰啲都有啦，偶尔都会有啲叫韩团嚟啦咁样。 系啊， 我对上一次 show 我都有同你讲咧，因为你都即系都认识韩国少少嘅音乐文化，我话喂，原来嗰个 show 咧嗰个系 Two Any One 个 CL 嚟噶，咁 样系啊，好睇啊， 唔好认得到。好系， 同埋孝林咯， 系啊，孝林啊，哇，孝林直情好睇啊， 哇， 嗰个 show， 咦，你咪同我睇同一个 show 啊， 应该系啊， 因为见唔到你噶，可能我眼中只有孝林啊。 我 因为你系 V I P 区， 唔关事， 山顶唔关事。 我唔系，我都系 V I P 啊，我都系 V I P 区啊。 船仔好叻噶啦，依家喺前排噶啦，系啊，喺阿泰森优奇基本上 喺佢嘅手瓜位啊，就 系。系啊，船仔都有抌嘢上去噶，泰森。 我冇抌嘢，我叫佢除衫啫。 差唔多噶啦， 你 唔好乱抌啊！系我话你听啊。 正正，其实你喺佢耳仔侧边除衫。 我惊佢走咗啊！哇，船仔抌嘢啊！泰神快啲走啊！叫埋 Chrissy 一齐一 call 你走咁样啊！ 系啊，咁我又觉得咧，其实睇演唱会咧，你哋会唔会之前去温一次个歌 list 啊？即系通常啲歌手未会出个歌 list 嘅。 我而家咧好中意，好中意咧先会入场睇演唱会嘅。其实，所以咧基本上我入得场嗰啲咧，我都系好似万人大合唱唱 K 咁样啊！即系真系识唱佢啲歌咯，就唔会话无端端去一个演唱会，譬如依家咪好多 show 喺亚洲博览嘅馆嗰度， 喂，你山长水远入到去，原来你话哦冇，我谂住睇下噶咋，睇半个钟一个钟，唔好睇我出翻嚟，其实好无谓， 真系熟噶，熟到滚瓜烂熟，跟住我哋就入去一齐享受，即系佢哋嗰个音乐噶。 系啊，依家都嚟紧，往后都依家过咗疫情，应该好多外国歌手 都 会 多 多多咗好多，系、 其实即系以至有啲内地嘅歌手都会嚟香港开啦，譬如之前依家传紧啊薛之谦啊， 正哦， 都有机会嚟香港，因为 老师， 因为佢咧停咗喺广州嗰度，即系佢之前喺广州站嗰度咧，有啲fans 就特登搭车翻去广州睇薛之谦演唱会啦，系咪先？我都几中意听薛之谦唱歌， 我都系、 系啊系啊，不过系咯，即系依家又乖翻啦，薛之谦咁啊可以唱歌。有阵时啲内地啲一线小生都系有啲麻烦，有啲棘嘅，即系当我哋好红嘅时候咧，佢就会曳噶啦咁样咯。咁薛之谦唔系唯一啦，咁其他都有啲歌手朋友都系曳。唉，唔好讲呢啲娱乐圈嘢，一讲我停唔到落嚟啊。讲翻你个演唱会先。 系啦，其实咧多数我记得咧就系、即系其实大家知道我好中意张敬轩啊。 系。 咁但系 唔系大家知嘅，我同小白知嘅。 我哋两个知 嘅啫。我估神观听众未必知道嘅。 我啱啱知，啱啱知道啦，我好中意张敬轩嘅。咁我之前我谂翻起我睇。过佢嘅两场演唱会咧，一个就系佢二十周年嗰个演唱会。咁嗰阵时佢歌咧系真系大路一啲嘅，即系大家都识嘅。嗰阵时就冇乜 one go list 咧都唱到，但系佢最近有一个即系 revisit 嗰个演唱会咧，佢系大唱多啲 side track， 系啊， 系真系发现咧嗰种感觉系有少少唔同嘅。 系啊，因为咧 真系唔识，原 来都歌手朋友都讲啦，啱，特别系轩仔啦同祖儿啦，其实佢哋都开过呢啲 side track 嘅演唱会嘅。其实发现咧，好多歌迷咧，其实真系觉得嗰啲 side track 系贵宝，特别系嗰阵时广东歌咧，一只大碟咧十几级嘅音乐作品，其实你派上电台、派上电视 三四级， 咁你其他嗰啲沧海遗珠，其实都系歌手朋友或者创作人呕心沥血做出嚟嘅喎，咁佢哋都会想见街或者想再多啲人可以认识得到。 系一听咧系好唔同嘅，即系觉得嗰种感觉系啊，虽然就冇咁熟。但系就会觉得好新鲜嗰种，哇好听、啊！其实点解我嗰阵时冇听过嘅咁样？ 系啊，系啊。 其实就真系，我觉得其实有时睇 side track 演唱会咧、啊，虽然系我觉得啦、如果真系本身唔识咧，最好温一温歌 list 嘅。 同埋睇演唱会都有啲manner 嘅，咁啊，仲有一分钟时间都讲埋啦。即系你就千祈唔好攞住部手机系咁成程演唱会咁拍晒咯。 而家有好多啊， 依家成日都系咁 得噶。 其实我就好唔中意。 你下下搵嗰啲即系 security 去到同你讲话，先生，如果你放翻低个电话，如果你再影嘅话，我哋会要求你 delete 晒啲 噶咁样，版权嚟噶嘛呢啲。 其实咧都好破坏个气氛咯。 同埋我自己觉得咧，最好嘅 memory。其实是在你的脑入面、就不是留在你的电话里。 影又不是影得漂亮、你要看回的人家都会出碟啦，老实说。 所以真的很古怪的，但那些人的心机是什么，你又会整个演唱会当轩仔演唱会、有人整齐拍了过几两个钟头 upload 上 YouTube 的、我又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做。 当自己仔仔开生日 party 全程影住。 所以是有点古怪的。所以为什么说、大家看 show、看演唱会的时候都有不同的 manner， 即是这些礼仪要去学习，同埋不要成日企身咯。 又是遮住了后面啊，是啊，不是企位就坐回低啦。 好啦、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